小时，多处地区录到超过20毫米雨量，而葵青、九龙城和沙田更加录到超过40毫米。另外，位于华南北部的一道低压槽正是逐渐向南移动，预料会在今日稍后靠近沿岸地区。本港今日密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的偏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初时有大骤雨，稍后天色好转，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雷暴警告以后时间去到朝早11:45，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236点，升80点，成交金额18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87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33点，升4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58.8，升6毫；瑞星科技90.4，跌5.6；恒生 H 股104.6，升2.2。长和101.7，升1毫；中国平安46.6，升5.5；工商银行5.12，升4仙；中移动84.85，跌2.5；建设银行6.42，升5仙。部分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93，英镑10.044，瑞士法郎7.784，澳元是5.762，加元5.686，新西兰元5.356，欧元8.517，每百日元对港元6.87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542。日经平均指数报19,845点，跌38点。港金现价报11,430元，升12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28.88美元，卖出1,229.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嘉伟首先同你讲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咧，系有交通意外噶。咁而家龙尾就去到科学园。就是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新城市广场一个交通意外，龙尾就去到科学园。另外，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内快线有坏车，咁而家龙尾就去到收费广场。重复一次啦，就是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内咧有坏车，咁而家龙尾就去到收费广场。喺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咧，近住窝打路道有交通意外，龙尾就去到士他领道。就是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跟住窝打路道有交通意外，车龙有待消散啦。咁而家龙尾就去到士他领道。喺港岛区，较早前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泰安楼嘅交通意外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车龙就排到去管道中间。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都实施紧间歇性嘅封闭措施。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就排去学园街。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就喺石矿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去湾仔近住大会堂一段挤塞，龙尾顺德中心；东区走廊去中环龙尾东港中心。喺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亚色士道一段是挤塞噶，龙尾就去到培正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屿干线收费站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谨记时刻守法忍让，做个精明的驾驶者。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This is 晨光第一线， 创意更澎湃，走入资讯新世界。 晨光第一线，亲子百分百， 好爸爸小白 联同各路亲子专家 分享亲子教育心得， 一齐为教导子女做好准备。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白元浩、崔杰彤、蔡敬文、阿欧、凌子维， 晨光第一线。 社会上有人认为咩都可以试，佢哋觉得吸毒系好小事，大麻、冰呢啲毒品唔会令人上瘾，佢哋仲以为冇人知道就得，其实呢啲都系自欺欺人。吸毒唔单止伤身，仲令到关心你嘅人伤心。唔好再匿埋啦，打热线1861866揾人倾下。记住，企硬唔剔嘢。 我变咗朵花出嚟啊！有只兔仔经过，仲可以穿埋个火圈， 咩都睇唔到啊！ 咁就嘥咗啦！佢真系表演得好睇噶。 算啦，不如你去表演魔术啦。 唔系就系我表演噶，我哋全家去报名。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合办， 一家大细我撑你。 如果你都想参加，敬请留意风骚快活人玩玩星期天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 欢迎姨妈姑姐表哥表弟表姊表妹合府统请。 我变我变我变变。 桂花田、 黄耀祖， 仲有放咗假嘅曾志豪， 当然唔少得有我哋今日嘅嘉宾主持。 我系嘉嘉姚嘉妮， 风骚快活人。 早晨， 早晨、啊， 早晨，各位风骚嘅观众、听众啊，吓，好耐冇见啦。 早晨啊，桂花田。 早晨啊，姚嘉妮。 早晨 啊，早。 早晨啊，好耐、 啊。 第一次见你啊，但我就知道其实是师姐嚟噶嘛。 系啊，嘉嘉咧， 好多师姐啊，即系嘉嘉咧，其实咧，即系已经好耐冇同我哋风骚嘅听众见面啦。今日就翻翻嚟，我哋俾啲掌声欢迎嘉嘉。 自己讲俾下自己嗰阵 时间。 系啊系 啊， 差唔多成。几多年啊？八年啊！ 啊，你数下你嘅阿大女系几耐之前？ 八岁啦， 系咯，咪咯。 我记得嗰阵时我系即系有咗 B B 嗰阵时 驮住嗰阵时， 系 系 系。仲同阿田做一个咩？ 甜甜妈与靓家家，佢讲下生仔嗰啲嘢啊， 系咪啊？ 讲凑细蚊仔嘅嘢啊。 咁今日都可以讲下，因为琴日咧就母亲节啊嘛。嗱，两位都系妈妈级嘅。拍档啦吓，咁啊点过先？我哋问下嘉嘉先啦。 琴日咧，咁我就其实都系同一家即系四代同堂咁样 嘅。四代同堂咁欢欣啊！ 每一次都系嘅啦，同我婆婆啦、我妈咪啦、咁我啦、咁我啲小朋友啦，咁一齐去食饭啊、饮茶啊咁样咯。咁年年都系嘅啦，咁送花俾佢哋啊咁。但系今年嘅母亲节咧，我都 feel 到多啲母亲节嘅感觉啦，因为咧啲小朋友都开始大啦，佢哋两。两个咧都识俾一啲 surprise 嘅嘢我咯， 真系 surprise 嚟嘅。爸爸有冇帮手嘅先？ 爸爸都 OK 嘅，都有嘅。但系而家唔使啊，其实都唔需要噶啦，佢哋自己搞得掂噶啦。 其实佢已经系啊，唔使老豆噶啦，爸爸唔使啊，老公都唔要噶啦。 咁梗系啦，其实咧，嘉嘉两个小朋友咧，头先就话咧，上一次翻嚟我哋风骚度开咪咧，仲驮紧第一个 B B。其实依家两个小朋友，一个八岁，一个四岁咯。 个仔四岁啦，大家望下我啲手指甲就知啦。 呢个你就系传闻中嘅系俾啲细蚊仔帮手画嗰个指甲嘅， 我见到鸳鸯烧鹅髀，一边啲指甲就红色，一边就 party lock 咁样。 系啦，呢个系我个仔嘅，佢就话要帮我扮靓，咁所以咧佢就要夹硬咧就要帮我油指甲咁样嘅。 阿妈要好靓，佢仲要帮你扮靓， 系啦，仲要夹硬就唔俾我洗嘅。咁我就咁我几时先洗得啊？佢话你都要过咗母亲节先洗啦。咁我真系，不过我真系有啲唔舍得洗咯。虽然系好核突，好岩蚕，你而家见到佢。 唔紧要，佢画喺手指度啫嘛，画喺块面度就惨。啱啦， 阿嘉嘉，佢四岁就揸笔都未稳啊，已经同你画呢个指甲咁细地方，好叻噶啦！ 感动咧，我好感动嘅时候，因为佢画嘅时候咧，我想讲嘢，跟住话妈咪你唔好嘈。我要好專心咁樣去畫㗎，即係佢叫我唔好嘈，佢好少好專心嘅做嘢。平時佢竟然係話我要好專心咁去畫，佢真係好俾心機去畫。 即係得咯，下次有啲專注力不足嘅細蚊仔咧，得同我哋畫油指甲，佢可以專心啲啦。 係因為佢想你靚啊嘛，你幾靚一邊就閃靈靈人，而家一邊咧就係嗰啲閃粉嚟嘅，藍色嘅閃粉嚟嘅。但係唔知而家另外一邊咧就係鮮紅血色嘅。 咁咪好咯，佢有啲即係自己嘅創意喺度嘛。 反映到佢當下之嘅心情啊。佢画边边边先噶， 画闪粉先。 我画闪粉先嘅， 我觉得佢画完闪粉嗰下，佢觉得唔够劲啊。 系啊， 系 啦，所以佢火红你啊， 系啦，就火红咗我另外一边啦。咁啊，你几好？而家咧，你又红又得啦，闪粉又得啦。咁 佢就好自豪咁走咗去啦。 咁、啊、好咯，喂，其实游得唔差噶，老老实实我见到。 算 OK 嘅，男仔喎仲系。 我静鸡鸡洗咗侧边嗰啲出晒界嗰啲，唔系点出嚟见人啊？因为见唔到人噶， 唔好咁讲。 咁、 那 个女女咧， 系啦， 系咯，女女咧又送咗啲咩俾你？ 好啦，咁女女咧就比较咧，细心啲嘅佢咧，同埋比较怕丑少少嘅。咁佢见到咧，哇细佬大锣大鼓咁油纸夹油又送乜又送乜咁样，跟住佢咧咁好静英英咁样，我谂啊佢会送啲咩俾我咧？跟住咧我就喺个手袋度咧，咦揾到一张呢啲咁嘅报纸咧包住咗啲嘢咁样啦， 报纸变花纸 系啦，跟住我拆咗佢咧，原来咧系就整咗一张心意卡俾我嘅。咁呢张心意卡咧就系咧， 佢袋住喺身，我见到 可以搵俾功课 嚟 嘅。 好啊，一阵间咧我哋可以咧摆埋上网上面咧，欢迎阿嘉嘉加埋啊佢小朋友送嘅母亲节礼物啊嘛，系咪先？ 抄唔抄到？ 唔系因为你慢慢吓，因为我琴日咧玩星期天咧，咁样都系讲母亲节啦，系咪正日？咁我都见到咧嗰啲幼稚园组咧，讲紧即系四五六岁嗰啲咧。真系啊！喺学校咧都做咗好多啲小小手作啊，咁有啲做咗手袋咧，即系用全部用卡纸啊，用啲文具嗰啲嘅嗰啲器材啦，跟住就整咗啲手袋啊，里面做咗心意卡啦，写俾妈妈啊咁，跟住咧有啲咧净系买咗个镜仔俾佢，黐晒 bling bling， 跟住送俾妈咪，哇，几靓啊， 好靓 噶， 系啊， 又 终于揾到 我见到你 嗰张卡，抄到啦，终于。 嗱，我见到系心形嘅，写住咗 I love you， 系啦 ，I love you， 妈咪咁啦，咁上面有个心。絲帶咁啊綁住嘅咁揭開佢咧係每一層咧好似一朵花咁樣。 哇！有啲似咧我細個玩嗰啲咧咩東南西北睇邊個最鹹濕嗰啲咧咁樣咧，打開佢就折，但係唔係咁鹹濕噶嘛？ 你 咁樣， 你咁細個就玩邊個最鹹濕嘅？你唔係玩嗰啲咩價格？東南西北我唔係玩邊個最鹹濕咯。 我大個都係想揾緊邊個最鹹濕噶。 咁啊嗱，第一頁咧就係 I love you 啦，跟住第二頁打開咧就係即係 have a good day 咁樣啦。 即全部都祝福嚟噶呢啲， 系啦，咁呢个咧就系一个玫瑰花写住 love you mommy， 系一本立体嘅书嚟嘅，心形，但系你打开咗咧，咪四边打开嘛，就会似一朵花咁样咯。 跟住最尾就系 best mom ever 咁样啦， 哇！ 咁佢呢啲我谂佢自己喺网上边咧，而家啲小朋友好劲噶啦， 唔系佢自己网买啊， 佢自己上网上面学咯， 唔系学校教噶，系自己自学噶。 佢喺网上面有阵时会学咗好多整呢啲咁嘅嘢，整一啲 bookmark 噶，即系书签啊，咁好靓嘅书签。 我以为喺文具铺买嘅， 自己整。 我想话俾你知，我跟住上网我都做唔到。 自己， 我想话咧，即系将佢摊开变成一朵花。 系啊，系啊，系啊。 我知成件事系佢自己剪，哇，真系犀利，咁冧晒啦。 系噶， 文具铺买都冇咁靓啊。 系啊，咁佢唔会送俾我咯，因为佢好比较内敛嘅，佢就塞喺我个手袋度咯。 唔系，咁样都好 sweet 啦。 咁跟住咧，我就做一样有啲 B， 我就咧攞个电话咧影低啦，影低我自己。哎呀，搵到好似好 surprise 咁样，佢无非都系想我 surprise 嘅啫，咁满足下佢啦。咁我做戏嘅话就点啊？点解有嚿嘢嘅咁样拆咧？佢好开心啊，跟住好感动，跟住我俾翻佢睇咯，摆翻个电话喺度佢睇，佢就好开心咯。 真系好靓，我觉得一定要咧，公主同好，呢间唔介意我影低你个阿女嘅作品啊吓。 唔介意啊， 吊吊心形好靓啊。 加埋我哋三。咁个样啦，俾我哋嘅听众见下嘉嘉啦。咁 啊， 片咧呢位阿桂妈妈，你琴日又点过母亲节？ 琴日食咗两个母亲节饭，试完咧之前已经食咗，同我自己妈咪咧，自己妈咪，即系我奶奶有两个噶嘛，叫做，即系我妈咧就已经一家咧就食咗一个自助餐 buffet， 我未同你讲嘅。咁跟住咧，因为提早咗食咧，咁正一冇理由又唔食噶嘛。即系因为咧提早食就 系 因为有啲屋企成员咧有啲到到，有啲到唔到，咁所以分两次食。咁啊，琴晏昼做咗个。举动就系话，夜晚要同阿妈食，咁我奶奶唔可以赖低佢噶嘛，系咪先？即系呢啲 会 大 细 笑啊嘛，百行以咩为先啊？孝啊嘛， 系啊。通常啲妈妈点解会唔开心啊？被赖低就最唔开心啊嘛。 咁我唔可以赖低我奶奶噶嘛，于是乎咧就约佢晏昼啦。咁跟住咧我就落裤等啦咁，跟住咧两个老人家就落裤等啦咁。但系其实。琴日嘅时候唔会订到位噶嘛，跟住咧 即系早订位咯，我订到啊， 我系临时临急约嘅， 嗰份位都有排等啊， 嗰份心意系有噶， 临时有， 之前咁系有，咁跟住咧，你知我屋企都有几个人啦，系咪有华啦，有乐乐，有明明，有我啦，咁我哋咧，跟住四个咧系分别四喺四个唔同嘅地方。 大家喺度保持高度联络，跟住话你有位未啊？你仲有几张台啊？ 即大家就系霸唔同嘅酒楼啊、餐厅咁样。 系罗非，我哋好有礼貌。 嗱，等咗几耐先？琴日应该我见到啲食肆各样嘢都几爆。 其实爆噶都 爆啊！ 咁因为我哋一行都计埋即系都有七个人啊嘛，咁所以都叫大台咧，唔系即系中台啦，咁都要等得时间耐嘅。 等几耐啊？ 喂，杜师，唔系，喂，杜师。当下 去咗麦当当最后尾系嘛？ 我其实我最尾如果唔得就麦当当 大快乐 系啦。 跟住咧我话问下妹有冇位阿伦有冇位阿华有冇位，我话喺呢个电光火石之间，我一同一时间攞咗三间餐厅嘅飞嘅时候咧，有一间韩国餐厅竟然有位喎。 哦，恭喜晒 啊！ 真系。 咁跟住我就话。唔好意思啊，老爷奶奶，茶咧就好难饮到，你系咪成日都饮茶系咪先？我话不如试下新嘢啊，咁 试下兜啦，系嘛？ 试新嘢啦，咁于是乎，唔系啊，冇办法，你冇位咧，你就七个啦，你就唯有是大家一齐去嗰个食韩国烧啦，咁样。咁啊，晏昼好彩咧，佢唔系烧嘅，佢有套餐，咁咧就都有啲，跟住话望下餐牌，咦，有鱼、有猪、有鸡、有牛咁样，即系其实都啱佢哋口味嘅， 好丰富啊。 结果咧，我嗌到啲啱佢口味嘅。时候咧，佢哋话好好味、啊，呢啲叫咩餐啊？ 咁 样 梗系要咁讲啦，咁都好孝顺啦。 唔系 OK 啊，即系起码都叫食咗餐饭啦。所以即系你咪话丰唔丰富好啦。但系起码带到，因为我老爷奶奶成八十几岁咧，佢哋真系好少可试新嘢。 系啊，其实可能俾佢哋有啲特别啲嘅经历，激励咗咯。 上次试过都话咯，同佢食泰国嘢咧，跟住秒晒嘴啊嘛。 点解？因为太辣， 又咸又辣咯。唔啱口味啊。咁好彩今次带佢食。呢、这个午餐咧，佢 OK 嘅时候，我作为新抱都系，我做到嘢，比较叻我啊咁。 啊，好好啊咁啊， 其实见到你就开心噶啦。 啊，都系嘅。 都唔一定噶，我平时朝朝见到阿田唔系咁开心噶。 你系我边个啫？ 我系你最好嘅同事咯。 系啊系啊。OK， 咁啊嗱，今日咧豪仔咧，因为咧就由于操劳一滞啦， 系啊， 系啦，失咗声啊， 系。 咁所以咧，佢今日咧就请阿天嘅。 系啊，但系唔紧要啊，我哋今日有嘉嘉、姚嘉莉，再加埋桂花田、黄耀祖一齐星期一嘅风骚。快活人啊吓！不过咧今日咧即系我翻嚟嗰阵时咧个天气都麻麻地 啊！我惊啊，知唔知啊？因为咧第一日翻嚟咧风骚唔可以迟到噶嘛，但系咧 唔紧要，我都迟啊！同埋呢个咧做呢个节目嘅人咧，大部分都迟 嘅， 所以咧 唔可以咁样嘅，唔可以咁样嘅， 唔可以咁讲啊！ 唔系咩？但呢个又系事实嚟嘅。我平时朝朝我最早翻，今日我最迟啊！同大家讲一讲个天气先啦，因为咧而家咧就系25度，相对湿度咧97%啊！仲要提一提大家，雷暴警告嘅有效时间已经延长到今日嘅11:45啦吓，所以如果出街嘅话真系要留意住个天气啊！ 人来吧，恰恰恰，全城人也。 又有啊杨采妮呢首歌《全城来吧》，加加加， 系七。 桂花田、 黄耀祖， 仲有放咗假嘅曾志豪， 当然唔少得有我哋今日嘅嘉宾主持。 我系嘉嘉姚嘉妮， 丰收快活人。 上个礼拜咧，我哋讲咗单新闻嘅，唔知嘉嘉知唔知道啊吓？ 系咩？ 话说咧喺西九龙嗰个中心嗰度咧，跟住咧就有一个小店啦，就是、一个雪糕店嚟嘅、 啊， 就唔被即系续租啦，咁就冇原因嘅，总之就唔租俾你啦。 系啊，跟住咧，佢贴咗告示话将会搬迁啦，咁跟住咧，哇，嗰条队啊，我即系睇电视新闻咧，正见到咧，哇，排到打成饼啊， 系 啊， 因为琴日咧就 last day 啊，咁我 琴 日 last day 啊，所以咧我见到咧即系。都值得一讲啊！原来呢一间小店咧，同母亲都有关系噶， 系 一个妈妈都有关系。因为咧，本身个老细啦，原来就每一日咧，佢自己有份正职嘅、 嗯， 而佢妈妈咧， 系 啦，每一日嘅朝头早咧，就会帮佢走去开档啊，各样嘢咁。咁咁啱咧，个租约咧就到琴日完啦，所以琴日咧就佢哋嘅 last day 啦。但有一点咧，真系要赞下香港嘅朋友啊，因为即系佢哋之前有好多即系公关嘅事故啦，又话咧即系唔俾佢续租啊，搞到明明一间小店就特别希望可以用一个平嘅价钱卖到 五蚊两球啊嘛， 五蚊两球啊嘛，系咪先？ 即系两大球 添咯，即系咁啊卖唔到啦咁样，咁啊所以得出嘅结论咧，就琴日 last day， 原来咧佢哋附近嗰啲居民咧早两三个钟头就去排队等佢开铺啊，即系排队等佢开铺啊，咁啊而嗰个主即系阿老细啦，仲一早咧预咗十大桶啊雪糕卖俾大家，佢仲话如果卖唔晒唔紧要，我准备咗嗰啲雪糕糯米。词啊，即系之类嗰啲嘢咧，总之个个嚟到咧支持我哋嘅话咧，我哋都大家系啦，有啲嘢攞走咁，哇，睇到都好 呢啲咪人情味咯，嗬、 嗯， 即系因为佢真系可能系因为佢真系收得太平， 嗯， 所以先至可能经营唔到啊，要佢哋走嘅啫， 系， 但唔系啊，唔系啊，佢唔系经营到噶，佢经营到噶，只不过嗱，其实同个商场啦，里面咧有另一间咧都系卖嘅，不过佢卖十蚊四球，系、啦，佢就。冇半卡，冇五蚊两球，但系嗰间咧就有得留低。咁啊，点 解咧？ 咁呢啲可能商业运作啦， 或者衰格啦，系啊，都都冇得否认啊。其实都真系。 总之就系讲紧有一间有得留低，咁而佢咧就冇得留低。咁佢系做咗一年生意嘅啫。咁咁啊，嗰次我睇电视啦，咁啊即系左望右望嗰度啦，咁佢就去访问翻阿档主。咁啊，见到妈妈咧，即系雪糕店妈妈咧，佢咧其实都问埋佢，其实咧。不雪糕呢个动作咧，都真系唔系容易噶，因为咧都要啲力啦，要刮 啊， 刮几球啊，即系刮几下。 有阵时遇着啲雪糕咧，硬到实一实嗰啲咧，真系好难刮得靓噶嘛。 系啦，咁我都见到咧，档主嘅妈妈咧，都即系都苦身，都年纪都唔系细啊，咁都要苦身咁攣住咧。佢话：其实咧，虽然即系因为咧，主持人就问佢啊，你辛唔辛苦啊？咁你咁巴，佢话：哎呀，我虽然都可能即系年纪大，条腰骨可能都有啲唔舒服咁样，但系咁滗完之后咧。一递上嚟俾啲食客食到，见到佢开心嘅样啦，都已经好满足啦咁。 系啊，琴日咧嗰啲好似嘉嘉咁样讲啦，嗰啲食客咧都真系好有人情味啊。头先你话有人情味啊嘛，其中我见到咧电视访问啊，有一位嘅帮衬嘅朋友就话。商场无情，不过我哋 人间有情。 系啊，所以你听到嘅话都觉得哇，又真系好 sweet 喎吓。 系窝心嘅，因为咧即系啲市民咧一呼百应啊，因为好多因为佢喺深水埗区啦，咁佢啲咧系嚟自四方八面嘅区份，嗰啲朋友咧即系嗰啲一睇到咧就即刻过嚟咧就系帮衬佢咁，即系希望咧可以感受翻啊少有嘅香港嘅人情。 唔紧要啦，喺度唔开咪去第度开咯。 呢一点就我想讲啦，而家咧可能咧佢成自己好似打造。做一个品牌咁啊，一个有爱心啦，即系唔系一定净系做生意，就净系为赚钱嘅，佢有心啊嘛，所以咧而家有好多唔同咧喺荃湾啦、长沙湾啦、九龙湾啦、观塘等等多间嘅商场咧，已经邀请啊 Kelvin 呢位嘅店主啦，就去到佢哋个商场度继续开业嘅。而咧 Kelvin 话咧就话佢会慎重考虑嘅，不过最紧要咧就要继续经营嘅话，有一个条件就系。 我都要卖五蚊 两球， 两球， 好嘢， 系大大球嘅雪糕， 五蚊两大球啊， 系啊，五蚊两大球啊，咁啊，所以咧，即系究竟之后会唔会喺可以喺到其他嘅商场度诶开铺头就未知啦， 嗯、 但系睇到呢一度嘅话咧，呢一啲嘅人情味其实好值钱噶，你应， 我真系啊，你点解佢会喺深水埗区咧诶开呢、這个诶五蚊两大球咧？佢话因为佢至少都喺区诶成长噶， 系 系啦，咁所以希望咧都透过呢、這个即系。呢、这個區份想要回饋翻俾即係周圍嘅街坊啊、朋友啊，希望啲下一代都可以感受到，哦，原來我哋都可以有，即係因為佢即係主打好多學生去幫襯嘅，啲學生好中意食雪糕噶。 唔係你都中意食啊？ 唔係我都中意，但係即係有時明明年紀大啲牙咧，有時 有啲鼻， 你係驚牙，我驚鼻啫。 你都仲要驚鼻？你睇下桂花田，我而家見到呢兩邊啊，真係一邊就紙咁薄啊，一邊啊牆咁厚啊。 哦、好啦、啊，呢、这個世界就要咁噶啦。系咪先？咁咪保持平衡啊嘛！啲学生真系好中意食雪糕噶、嗯，即系度度嘅雪糕咧，即系主打学生咧，譬如有优惠啊，佢哋真系会主动去帮衬嘅。咁、 嗯、 希望呢个小店嘅雪糕店老板咧，可以即系快快脆脆开翻佢自己嘅新铺头， 系， 系我哋一齐去帮衬。 好啊，好啊，好啊，一于咁话。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消委会抽验市面12款番碱铺玩具，当中两个样本微生物总量较高，其中一款更加验出致病菌，呼吁家长留意。呢款玩具被驗出含同氯甲丹胞菌，按歐盟玩具安全指令，在特定玩具中不可檢出呢一種嘅病菌。消委會引述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指，同氯甲丹胞菌對部分人士有機會造成較嚴重感染，若果小童不適、免疫力較差或皮膚有傷口等，建議暫時停玩。代理商话已经将报告转交生产商研究，话原料经过微生物检测，确保卫生先作生产。消委会测试14款声称制冷量两匹的分体冷暖空调机，发现制冷时的耗电量相差最高可以达到 20%， 所需电费相差更加可以高达 24%。测试样本售价由6000几至15000几，假设每年使用180日，每日12个钟，以每度电过2元计算。垃圾软件 WannaCry 攻击全球电脑系统，香港电脑保安事故协调中心经理梁少昌话，本港今早再收到一宗受影响个案，令求助个案增至3宗，他们都没有安装保安更新和修补程式。梁少昌在本台节目中指，所有没有更新而又直接接驳互联网的电脑都属高危，而防火墙只能够抵挡从外间的攻击，若果内联网有电脑受攻击，整个内联网的电脑有很大机会受影响。他提醒用户在开电脑前先断开网络并备份，以及安装最新系统更新。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资深主管波廷格和两韩事务主管胡克今日在南韩访问两日，将会会见青瓦台和外交部官员，就美韩首脑会谈沟通，双方将重点协调两国首脑会谈日程，并就北韩政策和萨德等议题先行交换意见。波廷格一行是在北京参加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峰会高峰论坛之后访韩。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偏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初时有大骤雨，稍后天色好转，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朝早11:45，而 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250点，升94点，成交金额27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90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59点，升7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58.6升4毫，瑞星科技90元跌6元，恒生 H 股104.7升3个，中国平安46.8升7.5毫，工商银行5.13升5仙，汇控系68.6升5毫，长和101.9升3毫。建设银行6.44升7仙，盈富基金25.5升1.5毫，中移动85.1冇升跌。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92，日元113.33，瑞士法郎1.002，澳元0.74，加元1.37，新西兰元0.688，人民币6.9，英镑对美元1.289，欧元对美元1.093。日经平均指数报19,842点，跌41点。港金现价报11,430元，升12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29.2美元，卖出1,230.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嘉伟首先同你讲新界区。较早前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新城市广场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有待消散啦。咁而家龙尾就去到科学园，就是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新城市广场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龙尾就去到科学园。另外，城隧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近住管道内快线的坏车亦都系拖走咗噶啦，交通回复正常。重复一次啦，就是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内快线的坏车拖走咗，交通回复正常。西贡公路近住显径石路的交通意外咧，就仲未清理好噶，咁而家来回方向都系挤塞噶。重复一次啦，就是西贡公路近住显径石路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系挤塞噶。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窝打路道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一带是较为车多。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车多的，龙尾就去到石矿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干诺道中去湾仔近住大会堂一段挤塞，龙尾林子街多层停车场。好啦，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 九。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 RTHK Radio 2. 太阳计划2017当自强。 Hello， 我是吴业坤。我觉得 DJ 最犀利的是可以用一把声音去 hold 住整个节目的气氛，又不需要靠手势啊，不需要靠表情啊，不需要靠画面，这样东西就是很值得佩服的。 立刻登上香港电台第二台网站，下载报名表格，参加太阳学堂 DJ 训练班啊。 截止一期就到了，不要等，快点报名啦。 世界上最靓嘅地方，点都比唔上属于我哋自己嘅地方。呢度有我哋熟悉嘅声音、味道， 有我哋嘅将来同希望。 呢度系我哋一齐建立、一齐开创落去嘅地方。 20年嚟嘅种种经历，我哋都一齐跨过。让我哋继续向前，成就香港，同心创前路，掌握新机遇。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0周年。 香港人迷上韩国潮流已经有好一段日子，但是似乎只限于电影、韩剧、化妆消费等层次，对韩国政治和经济无乜兴趣。 大家又知不知南韩的年轻人形容真实的韩国做地狱朝鲜呢？今次南韩大选，不少年轻人举办活动表达诉求，盼望有一个廉洁的政府。 选举后新政府能不能够为年轻一代带来希望呢？铿锵集今晚六点，无线电视翡翠台八点半，港台电视31播出。 逢星期一至五，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十点到一点， 朝早十点到一点，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好听， 好听， 唔好听， 好听， 唔好听啊！ 妈咪话风骚快活人好听噶。 火势上个礼拜六，即系前日，即系讲到咁远吓。前日啊，我约咗我呢个拍档，不约而同，大家都贡献为咗曾志豪贡献咗我哋嘅第一次，系啊，因为咩 咩第一次啊？ 第一次， 小心啲讲，系唔好乱咁讲，好惊我吓嘅点。 就系第一次啊，约埋阿黄耀祖咧去睇阿曾志豪嘅 show 咧，嗰个地点啊， 啊咁又系啊，真系 我同阿黄耀祖咧都系两个都系第一次踏入去呢个咁。有 特色嘅地方啊， 咁多年嘅大戏院啦， 系啦，新光戏院，平时咧好多朋友啊，哥哥姐姐咧去睇大戏，我哋就系睇豪仔栋笃笑， 系啦，系啦。咁啊，上次约埋一齐啦，哇，跟住咧，即系嗰个感觉好特别吓，系啊。咁咧，我哋希望唔知几时又见到我呢个拍档，佢又会做舞台剧咧。我哋有请，系忙完之后早嘅风骚咧，下昼忙于教学嘅黄耀祖。 系啊，唔单止啊，晏昼要教学啊，就嚟又要排新嘅戏啦吓，留意一八月啦，八月有新嘅舞台剧演出啦吓。琴日咧就系母亲节啦，咁啊我就都花咗啲时间，除咗同阿妈妈啦、同婆婆啦、同我啲阿姨啊、舅父一齐咧食咗个好开心嘅下昼嘅 lunch 之外咧，翻到屋企咧我都留意咗几多报章啊、电视都做咗几多母亲节嘅专访，其中一个咧就系讲到啦，我谂啊呢几个月啊，大家都好同佢变成咗好似一个亲密嘅战友啊，好想陪佢打呢一场仗嘅，讲紧嘅咧就系邓桂斯呢位好妈妈啦。今日都见到啦，佢嘅女女啊，佢嘅乖女女 Michelle 都电视有同佢做到访问啦。睇下究竟啊，佢点样同佢妈妈咧去做过呢个母亲节啦。但系其实我谂咧，开漏药呢件事件咧，即系真系余波未了啊。讲紧嘅咧，原来喺过去嘅几日咧，总共有超过200人咧系取消咗呢个器官嘅捐赠嘅登记嘅。明明本身呢阿邓桂斯好妈妈呢件事就令到好多朋友呢就去做呢个器官捐赠的登记。但係慢慢呢就发现原来开漏药呢就令到好多朋友呢都对于医管局嘅处理呢觉得非常之失望。咁琴日呢有另外一位朋友呢出咗嚟讲咗少少嘢㗎。佢呢就港大外科学系肝脏移植科主任卢重茂医生。佢呢就话对呢件事呢觉得好失望。认为呢有个别嘅医疗事故又或者系医护人员嘅错失，都唔应该惩罚正喺度等待紧器官移植嘅病人。讲真，我听到之后咧，我两边都有谂法嘅，即系我觉得当然有好多病人需要器官移植，如果大家都去支持器官捐赠，当然系最好啦。但系同时间，我觉得咧，卢医生咁样出嚟讲，又未必真系啱晒嘅。点解咧？因为我会觉得咧，喺医管局点样去处理呢件事情上面的而且确咧，令到好多香港嘅朋友非常非常之失望。讲紧嘅系，我明白前线嘅工作人员咧，佢哋又是医护人员啊，佢哋每一秒钟都喺度处理紧生命啊。其实对佢哋嚟讲压力系好大，因为佢哋唔可以犯错。但系我谂由佢哋选择做呢一行开始，呢一样嘢佢哋已经系清楚明白、理解同埋要接受嘅。当事故出现咗嘅时候咧，医管局一个拖完又拖，甚至而家究竟嗰位涉事嘅医生都仲喺度休假，唔知几时会翻嚟去交代。我谂呢啲处理咧，令到市民真系会好伤心。生命嚟嘅，我哋市民一定有一个好大嘅信任啊，先至将自己唯一嘅生命咧攞出嚟。所以到今次咧，市民嘅反应要取消登记，我觉得佢哋未必一定系想去惩罚啲病人，只不过咧系想反映翻对金钱事件医管局嘅处理啊，有几失望。 啱啱咧，琴日又有另外一单嘅事故出现咗啦，讲紧咧就系玛吉烈医院啊，上个月咧就为一名患有呢个末期肾衰竭19岁啊，只系19岁嘅女病人啊，由颈部插入咗导管进行呢个俗称系洗血嘅血液透析治疗期间啦，动脉又被呢、這个插穿咗，出现一个血肿啊，虽然咧之后咧成功修补到咧破损嘅动脉啦，不过而家咧呢一位19岁嘅女病人咧依然系被列为咗呢个中风啊，仲系呢个深切治疗部度留医紧，情况都严重嘅，所以见到啦，今次嘅事件咧，虽然佢哋已经喺度调查当中，但又有见到一次又一次嘅事故，我谂医管局咧唔系讲紧净系前线嘅医护人员佢哋有几多压力啊，讲紧嘅系如果事情出现咗嘅时候，你哋要点样去承担翻你哋。嘅责任，点样同所有嘅病人啦，仲有香港嘅市民去交代，呢一点系好紧要嘅。啊，我相信有奇迹嘅，你都知啦，阿祖永远都系正能量噶嘛。当然啦，我希望咧，邓桂斯妈妈啦，同埋我哋呢一个19岁嘅女病人啊，佢哋都可以尽快康复，身体健康。我相信所有香港嘅朋友都支持紧你哋嘅。风头火势，今日咧就第一次见到我呢一位新嘅客席拍档啊！其实咧，我真系个心有少少跳噶，因为咧佢真系好靓，好靓啊！同埋咧，我开头以为咧佢系好正经啦，好斯文，但原来咧大家一开始讲嘢嘅时候，哔哩吧啦，哔哩吧啦就嘈冤巴闭，所以咧我都觉得应该今日嘅节目会几好玩啊！佢就系嘉嘉姚嘉莉。 阿祖，你个心啊少少跳，我惊啦，你一跳得正常啲噶嘛？ 啊 ，OK 嘅， 少少跳，一定晕低。 系啊，我心血 OK 嘅，唔使担心，唔使担心。 原来而家风头火势要介绍嘅人，要介绍得咁详细嘅咩？ 系啊，等我大家听众了解下大家啊嘛。 以前我哋乜就咁风头火势桂花田啫，而家系啊，要拉长嚟。 其实呢个位咧系专门负责俾大家讲是非嘅，即系你可以谂下啦。以前桂花田有啲咩对你唔好嗰啲咧，讲晒出嚟就得噶啦。 冇嘅，佢好锡我嘅。嗱，讲真咧，我不嬲咧，都唔系一个咧喺网上边嘅即系天才嚟，我系讲系网上白痴嚟嘅，因为咧，譬如逢身啲网上购物啊，要网上买啲乜嘢啊咁样咧，我自己都好惊，唔敢去做呢啲步骤嘅，我就会咧通常揾我啲朋友圈入边一几个精英咧，我就话喂唔该啊，你帮我去淘宝买啲乜嘢啊，去买啲乜嘢咁样，因为我好惊咧，我自己咧做一啲步骤咧会做错咗咧，跟住咧可能我就会例如嗰啲信用卡啲資料啊，又會俾人盜用咗啊，呢樣嘢咧我就最驚噶啦，可能自己嘅地址又唔小心又會泄露咗啊咁樣噶，所以我不嬲咧對於呢啲嘢我都唔會好掂佢哋嘅啊，但係點知今次咧我都中招喎、啊。嗱，话说咧喺今日周末咧，我就去咗一个 event 啦，出席一个 event， 咁好多记者咧，即系嚟同我倾偈嘅时候咧，都会问下我啊，即系可能系母亲节有啲咩特别嘅节目啊，同啲小朋友啊，同妈咪一齐过啊，咁我都准备咗点答佢哋嘅时候咧，啊突然间咧有个记者就走嚟问我话，喂嘉嘉，你知唔知道咧？近排咧有冇啲来历不明嘅电话成日问打电话俾你啊？咁我都话来唔时都会有一啲即系好似 no caller ID 嘅人打俾我嘅，咁呢啲我都会唔会话听嘅？咁佢话诶，其实咧你啊个电话俾人泄漏咗啊，咁样泄漏咗啊，咁吓点解会咁噶？咁佢话原来咧而家咧喺国内咧就有一个 apps， 只要咧就你 download 咗个 apps， 呢个咧就叫 DU caller， 咁你 download 咗之后咧你就可以 search 到你个电话噶咯。我话咦，我仲以为你讲有个同事又唔见咗个电话，泄露咗我的电话添。佢话唔系啊，呢、這个 apps 咧，而家怀疑咧泄露咗差唔多20亿个电话。咁当中咧，仲有我哋嘅保安局局长啦，仲有咧警务处处长，就好多咧政府嘅高官咧，亦都被泄露嘅。跟住我先，咦，好有心有沾沾自喜嘅感觉。原来我都同佢哋差唔多 level。原来唔系真系20亿个电话咧，真系好，即系好多人都牵涉咗在内啊！咁其实呢个电话咧，就呢个 apps 啊，就系咧，只要你，我就问个记者，点解我哋啲电话会泄露咗咧？咁其实呢个 apps 咧，就系咧，当你 download 咗呢个电话嘅呢个电话 apps 嘅时候咧，你 入面电话入面嘅其他 safe 喺入面嘅电话呢都可能会被泄露㗎喎。咁就算你冇下载呢个 apps 喎，只要其他人使用咗呢个程式储存你嘅电话号码呢，你嘅电话呢都可能被出卖嘅。咁有电脑专家呢就认为啦，即係呢除非呢呢个 apps 係暂停呢个逆向搜索嘅功能，或者呢隐藏返佢哋资料库，如果唔係呢已被泄露嘅个人资料呢其实都冇乜得掹㗎喎。咁点算呢？咁啦，就唯有呢日后呢我哋收到一啲陌生来电嘅时候啦，或者呢收到一啲呢个 apps 嚟嘅短信嘅时候呢，就要小心啲啦。咁我哋应该点样小心呢？就係话当我哋收到呢个 apps 嘅短信，就应该呢就即刻呢铲除呢个短信佢，就千祈唔好 click 入去或者呢做任何一啲嘅封锁动作。因为咁呢就可能呢喺误会底下，就是、不知情嘅底下咧，就可能再次俾人披露更加多嘅私隐嘅、哦。咁佢哋就更加提醒我哋啦，因为今次嘅泄露个人资料嘅覆盖范围咧都比较大啊，所以咧无论你系咪有冇安装过呢个 apps 嘅话咧，都要小心啲吓、啊。就算咧，如果第时咧你收到一啲陌生人打俾你啊，或者有啲人打俾你话，哎呀，桂花田或者阿 Jo 咁啊，你。身边咧，你个女啊，唔知去咗边度啊？你快啲咧，俾啲钱我啦，咁啊，即点？你一定要小心啊，因为咧呢啲就系电话呢啲骗案咧，就会层出不穷啊，所以咧大家就要小心啦。咁所以喺度咧，我亦都去呼吁一啲电话嘅骗徒啊，就算你哋真系揾到我的电话都好，你哋都可以悭翻啖气啦，唔使打俾我噶，因为我咧全家都很幸福噶。好。风头火势，咁我要讲啦。哇，今日呢几耐冇见过桂花田啊，差唔多真係有五六年冇见过桂花田㗎喇。但係我见到佢呢依然冇乜点变㗎噃，头发长咗啦，但係呢皮肤都 OK 吓、啊。一路呢都係一个咁开心嘅妈咪。 你应该承接返嚟头先嗰句嘛，阿桂花田嘅家庭都一样咁幸福㗎嘛，头先嘅话 係咪呀。 多谢嘉嘉，系啊，幸福咧真系唔系必然嘅。嗱，人间有爱啦，系冠冠赠。头先听到阿祖都讲咗话，有好多人咧都退出咗，咁但系其实可能佢哋都系一时愤怒，咁啊可能咧过后之后咧，可能佢哋会登记翻嘅。咁啊嗱，我喺十八岁嗰时咧已经登记咗咧系冠冠赠，因为真系我觉得咁其实个人都离开咯，咁点解唔将我哋即系可以社果仅存，可以帮到人嘅延续生命嘅，点解唔去嘅做咧？咁当然啦，呢样嘢系人人自愿嘅，个人心态唔同，但我今日睇埋呢个文章咧，我更加想做埋无言老师啊！系啊，即系当然系啊，自己即系学嘢唔叻啦，个人都唔系好叻啦，但系即系可以做到无言老师，去帮助咗一啲医学生咧，医科嘅学生，我希望可以更加可以帮到佢哋啦。咁啊喺前日咧，将军澳华人永远坟场咧就有一个咧撒灰嘅仪式进行。咁啊仪式当中咧，有先人嘅家人啦、亲属啦、朋友之外咧，仲有一班嘅医科生，咁点解佢哋会出嚟出席呢个仪式嘅咧？咁就系因为因为今次咧系为一班无言老师去撒灰嘅，咁而将军澳华人永远坟场咧仲不收分文啊，为无言老师设立咗专属嘅撒灰花园啦，同埋立咗纪念碑嘅。咁中文大学嘅医学院助理院长解剖室嘅主管啊陈教授就话啦，喺仪式个上面就讲啦，致谢时嘅话啦，喺过去咧做撒灰仪式啊当中咧，佢话今次出席嘅人数系最多嘅一次，即系唔系话叫死得人多吓，佢就话啦喺2011年咧开始无言老师呢个计划咧，初时冇乜人认识噶，咁啊唔系太多人咧愿意捐赠自己嘅遗体，咁啊俾医科生去作研究噶，但系去到今天咧，佢话每年咧都会接获收到成过百具嘅遗体，令到佢好感动，而其中一个女女仲话啦，佢话佢妈咪即系讲翻点解妈妈会做呢个无言老师啊？佢话妈妈咧，佢原来咧喺2013年嗰时咧睇咗个电视节目咧介绍遗体捐赠系点嘅计划系点样嘅，咁妈妈睇到之后咧即刻话咁帮我去申请啊！咁当佢过咗身之后咧，我都愿意将自己嘅遗体捐去俾医科生去做一个研究。佢话因为妈妈亦都系一个老师，咁觉得咧遗体咧反正即系死咗之后咧都会火化，咁不如做最后。 后的一个帮忙，帮一些医科生继续他的工作，他真的令人很感动。也都是医科生说呢，回忆有一回忆在第一次呢入到这个解剖室见到无言老师的时候呢，他说那份震撼盖过了他的惧怕，因为即不是个个人可以能够见到一些尸体啦。他说因为每一个老师都是有他的生活，佢即系活生生嘅生命，咁只不过佢而家佢死咗啫，咁佢背后咧都有佢自己同家人嘅回忆啊，同埋自己嘅故事。佢咧上咗一堂又一堂嘅解剖嘅解剖堂咧，佢当初咧感受到渐渐被繁忙嘅功课淹没咗，好感受到咧即系嗰啲遗体里面咧佢哋背后嘅故事。佢话佢哋咧一日见到咁多病人，但系咧病人只见只系见得医生一个。佢就系希望咧，可以咧，即系将自己啦，好努力咁样去学习啦，去将来咧帮多啲有需要嘅病人。佢话佢好感激咧，无言老师嘅付出啊。虽然佢哋离世，佢系一个咧提醒医学无忘初衷嘅老师嚟嘅。佢话咧希望咧，将来啦，第时可以有更多人愿意去捐赠你哋嘅遗体，去作育英才，为咗医科生佢哋嘅研究，继续可以培训到多啲嘅成功嘅医生，去帮助更。道别人， 分开以后每个夜晚格外的寂静，滴答滴答像大钟在陪着我回忆，电话里头曾经是你最温柔的声音，现在只有空气冷漠的回忆。 一首歌叫做《爱你》啊！嗱，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6%，好湿啊！因为出面落雨啦吓，雷暴警告有效去到11:45。今日直播室有黄耀祖、有桂花田，仲有我哋啊特别嘉宾有姚嘉妮。嗱，头先咧你所讲嗰个风头火水咧吓，见到你今日头版啦吓， 上头版喎，其实系 前几日嘅爱， 系啊， 都估唔到啊，真系有受宠若惊啊！ 其实讲真咧，大家唔系好愿上 A 1噶嘛，系咪先？上 A 1通常都系衰噶嘛。嗱，今次咧即系话咧，你个电话都被泄漏咗，咁啊，其实影响你嘅生活大唔大噶？ 系咯，嗱，其实 touch wood 啦，其实就而家我暂时冇咩啲咩影响嘅，咁系耐唔耐咧？我真系有阵时有啲，我唔知你哋会唔会有啲冇来电显示嘅电话打俾你啊？ 好多啊，即系问你借钱啦，做唔做 facial 啦，即系觉得我块面应该系好烂嘅，应该要揸人哋周身债嘅，应该系咁嘅。 广告啦，呢啲系广告，咁有啲你打电话你唔出声嘅， 系 吓唔出声又唔讲嘢，跟住又收线。咁我都有成日都有呢啲咁嘅電話，我唔知係咪有啲人啊？ 其實香港人都有噶啦， 我當佢哋暗戀我噶啦，咁大家自己 個人咁樂觀，仲積極過我嘅家家原來啊， 開心啲噶嘛？咁你打，你諗下，而家另外一邊有個好靚仔嘅男人喺度暗戀我，咁跟住咧佢又唔敢出聲，咁啊好啦，咁好啦，拜拜咁樣。 咁你唔主動出擊，你話係啊，好想讓我 咁，我講佢又唔出聲啊？ 唔係今日嗱，即係暫時咧，因為呢幾日即係話見到發現你嘅電話。都俾人睇到啦，咁、 啊、 但系即系呢几日嘅啫，但系之前咧都不停咧，其实我相信啦，我同阿祖都有噶啦， 嗯， 不过咧我就安装咗啲叫做防止即系嗰啲 软件啦、 防止嗰啲嘅把鬼电话嘅软件，咁我真系收少咗好多咯，但系经常都见到佢 miss call， 即系话佢会显示 你就唔听啊嘛， 唔系我净系佢帮我过滤埋噶啦， 喂、 哦、三次头电 话，你知唔知咧有一个新嘅 app 咧，系一班小学生，讲紧香港嘅小学生啊吓，佢哋发明噶，就 系 咧如果你哋下次再收到呢啲嘅电话。佢哋咧会嗰个软件咧会帮你过滤嘅，譬如嗰啲人咧有讲过，一啲字眼，一啲重点嘅字眼就 系 话咧，你穷唔穷啊，使唔使借钱啊，即系之类嘅，听到呢啲字嘅话咧，佢就会将嗰条线咧直接掉咗去俾有关嘅当局，又或者会帮佢驳咗去另一个位置咧，就播音乐俾佢听。播啲佛偈啊，嗰啲佛嗰啲嗰啲， 嗰啲咁样咧，醒狮俾你听系啦， 系啊，即系原来咧，即系小学生，系啊，即系需要啊，我都系呢班小学嘅朋友咧，都真系几聪明啊，谂到呢一点啊， 系值得赞啊，咁可以有得用未啊？ 嗱，唔知而家就系发明紧啊，希望大家好快可以 用。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华南沿岸带嚟雷雨。本港方面，过去一两小时多处地区录到超过20毫米雨量，而葵青、九龙城和沙田更加录到超过40毫米。另外，位于华南北部的一道低压槽正逐渐向南移动，预料今日会在今日稍后靠近沿岸地区。本港今日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偏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初时有大骤雨，稍后天色好转，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雷暴警告以后时间去到朝早11:45。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301点，升142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091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47点，升59点。恒指报25296点，升139点。成交金额347亿。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59.4升个二，瑞星科技91.7跌4.3，恒生 H 股104.8升个四，工商银行5.12升4仙，汇控系68.8升7毫，中国平安46.85升8毫，建设银行6.44升7仙，长和102.3升7毫，中国银行3.86升6仙，盈富基金25.5升1.5毫。部分外币对港元嘅卖价。 美元 7.792， 英镑 10.048， 瑞士法郎 7.782， 澳元 5.765， 加元是 5.697， 新西兰元 5.358， 欧元 8.5149，每百日元兑港元 6.874， 每百港元兑人民币 88.56， 日经平均指数报 19,842 点，跌了41点，港金现价报 11,430 元，升了12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29.18美元，卖出1,230.2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嘉伟首先同你讲新界区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住北围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影响到来回方向都系挤塞。就系、是、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住北围有交通意外，影响到来回方向都系挤塞噶。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车龙就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过栏。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近住收费广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去湾仔近住大会堂一段挤塞，龙尾临时街多层停车场。而家雷暴警告咧系现正生效噶，各位驾驶人士咧要小心驾驶啦。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息时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This is 晨光第一线， 创意更澎湃，走入资讯新世界。 我是凌子维，好多人问我不是体育迷，听今朝 spot 到你会得到啲乜嘢？计我话你唔听就走宝啦，因为我哋有专业评述李荣基同埋 Patrick 吴毅豪加入，听得多你都变体育达人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崔杰彤、白元浩、阿欧、蔡敬文、凌子维， 晨光第一线。 政府已扩大疫苗资助计划范围，同提高流感疫苗资助额到每剂190元。孕妇、65岁或以上嘅长者、6个月至未满12岁嘅儿童、智障人士同领取伤残津贴嘅人士都获得资助，可以去参加咗计划嘅私家医生诊所接种疫苗。想知多啲，请打卫生署热线2125-2125。 慈母手中线，游子心 上天。阿妈，阿哥真系生性咗啊！ 真系好感动啊，佢真系读得好好啊！ 阿哥，不如你参加比赛啦！ 唔系净系我啊，你哋两个都要一齐参加。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合办， 一家大细我撑你。 如果你都想参加，敬请留意《风骚快活人》玩玩星期天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 欢迎姨妈姑姐表哥表弟表姊表妹合府统请。 慈母手中线。 桂花田， 黄耀祖， 仲有放咗假嘅曾志豪， 当然唔少得有我哋今日嘅嘉宾主持， 我系嘉嘉姚嘉妮， 风骚快活人。 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7%，雷暴警告去到今朝嘅11:45，直播室有黄耀祖、有姚嘉妮、有桂花田、曾志豪咧，因为咧抱养佢把声吓失咗声，所以请假一天嘅。 好，我想问下我两位拍档啊吓，你哋两个熟唔熟于咧咩 啊？叫我哋两位林太啊， 两位都系林太啊，咁旺嘅 林太打孖嚟嘅诚意啊， 吓林太咁会唔会下个特首系你哋做噶？ 咪林太咯，咪就系林太一族咯， 系。林太，你哋两位好啊，我想问你哋两位咧，属唔属于大头虾嗰一辈噶？ 属， 有几大先？个头 好大，我可以即系譬如我 大头虾都系唔见咗个女咧咁。 系争啲会噶啦，即系譬如明明我今日出咗街，我话可能我依家会翻去接个仔。 可能唔记得咗，死啦！有冇话俾工人听要工人接咧？咁样啦，可能会唔记得啦。有阵时，譬如我明明出厅攞啲嘢最常见嘅， 啊呢个都会 出厅攞嘢，行到出厅唔 攞咩咧？ 系 咪？ 我想问你哋会案件重演嘅，即系会行翻翻去源头， 系 再喺翻嗰度停留一阵，打个转，跟住再行翻出嚟咧。 会，我会嘅，我都会嘅，会嘅，系会嘅。咁明明做咗好多嘢，今日咧未洗头啦，攞一条毛巾入去洗手间度洗头，咦？条毛巾去咗边咧？咁样，跟住原来发觉条毛巾咧就摆咗喺厅嗰度，又冇攞入去厕所度啦。咁呢啲系即系经常性发生嘅， 经常性发生嘅。咁我想问下，譬如头先阿嘉嘉你讲啦，有啲嘢你会唔见咗或者唔记得咗嘅，你通常揾唔揾得翻嘅咧？ 一时时啦， 我想话即系我哋略后生少少就 O K 嘅， 就嚟开始要黐啲面冇自己，即系电视家家只系家家挂头头咁样嘛。 我妈咧就成日都系唔知就自己摆嘢摆喺边度。 我都系，但系我记性真系好差噶。 即系佢话咧，即系我成日都教佢嗱，不如咁啦，我呢个位置，你将你所有你嘅表啊、电话啊、诸如此类嗰啲咧临审嘢咧摆喺一个位置。 嗯， 咁你每次都摆个位置，咁你每次都为嗰个位置攞翻。 系你咁好记性，每次都记得摆翻喺同一个位置，就话即系我连记得喺摆同一个位置都唔记得嘅时候咧，就好难。 同埋最紧要 咧，严重。 头先我同嘉哥，我哋系嗰格啊，直情系我想揾咩。唔记得咗， 啊、 即系唔记得咗，即系但系咧，我睇到呢个报道，我想话俾大家知， 严重啊！你哋 原来咧，你身边有多啲朋友嘅话咧， 系我哋两个做主， 你最终会去到呢一格噶啦，俾啲时间啦。有冇谂过咧？如果你唔见咗一个银包，仲要唔见咗七年，嗱，你当中你有报过警嘅， 黐咗线， 但系佢系会唔见咗七年啦，咁应该都即系告一段落噶啦，忍住泪 say goodbye 噶啦。 系啊， 你有冇谂过呢个银包会翻翻嚟揾你啊？啦，鬼故一样啊吓！ 我试过， 你唔系又话咁都试过？ 因为嗰七年其实我系摆喺自己屋企嘅。 嗱，你真系有试过喺大搵翻？ 除非你冇搬屋嘅啫，如果唔系应该都喺度 系 嘛？ 系，我会塞埋落啲搬埋啊，直头。 哦，系咪啊？ 系有阵时我见 喺埋马丽服里面嗰啲 pad 嗰度系嘛？ 系，我记得我初恋情人嗰阵时咧，话说系三年级啦，小学。 我唔怪之你咁大声讲啦，我啦咁大胆讲初恋情人， 我唔大胆， 三 年班 啦，咁系啦， 识货啊 佢 个情人， 送咗一个银包俾我，哇呢个银包真系，哇到到而家都历历在目啊， 佢有钱噶，三年班已经可以买到银包嘅， 算有钱嗰阵时， 哎呀， 嗰阵时 咁靓女啊嘛，梗系要落啲本噶啦，你啊梗系收唔到啦添， 啲书台咧，而家教坏细路添， 唔怕， 啲细路翻晒， 同埋啲细路要学噶， 咁我哋以前嗰啲柜桶咪喺个台下面咪有个铁柜桶咁样嘅，咁我嗰个男朋友仔咧就坐后边，我矮噶嘛，坐前边。 我唔信咯，我永远坐第一行。 我系坐第一行嘅嗰时，跟住咧佢就喺度我拧住面望佢啦，咁佢就咁指。 指住个柜桶， 我知有啲嘢啦。但系以前咧发姣噶嘛，细个乜嘢啊？ 讲 乜嘢？ 系啊，都系七岁啫，发极都有个谱嘅。你睇而家十七岁嗰啲啊， 其实心入边已经沾沾自喜，跟住咁乜嘢啊？你讲咩唔明咁啊？ 系咩有嘢啊？ 有嘢啊？咁样明明？跟住咧后边嗰啲同学嘅入边啊，入边柜桶入边啊， 其他同学都晓得噶，都知道噶， 系啊，好洋嘅我哋呢件事。跟住佢就真系送咗个 银包 真俾人包，系唔系嗰阵时系嗰啲好似 Hello 猫啊嗰啲啦，系嘛？卡通人物嗰啲咧，有啲 系嗰啲滑浪风帆嗰啲滑浪嗰啲，即系荧光嘅荧光色嘅， 即系黐个魔术贴嗰啲咁样嘅， 我哋走形嘅形格路线嗰啲 Hello 猫嘅。 系对唔住啊，我以为送俾你，仲唔系 Hello 猫添？系点知系 走形格路线？ 睇少佢去列女嚟，可能 睇得出啦。而家 我都睇唔到你嗰阵时喺尖沙咀啦，系。 你哋嗰阵时唔同年代啫，如果唔系成为咗深交啦，应该 可能系 OK， 咁点啊？跟住咧，咁我咪 keep 咗银包啦。跟住啊，一路搬屋嗰阵时，细个成日都搬屋噶嘛，搬到去咧，我真系唔见咗个银包噶啦。到咧有一我谂差唔多中学毕业嗰阵时噶啦。 哇，中学毕业 系啊， 三年班送中学毕业。 跟住我咧就去翻我妈咪，即系我妈咪嗰阵时我去外国住啦，跟住翻去咧妈咪屋企咧就有个盒，个盒入边咧即系仲要系嗰啲咧以前嗰啲因为我屋企咧系。 以前公公是种中药铺的，开中药铺。咁啲中药铺有啲咧木盒咧系栽嗰啲花旗参嗰啲， 我知我明讲明个长 桃木嗰啲咧，我唔知道。而家啲后生嗰啲都唔知噶。 我知道有啲好型嗰啲啊， 系啦。咁我以前咧就 防虫啊嘛嗰啲。 系啦，咁我就 save 咗呢啲盒咧，我就当保，即系当放啲保盒嚟嘅。咁啊，自己乜最中意嗰啲啊，塞晒入去。我竟然揾翻个保盒喎。 系你妈妈帮你 keep 住啊？ 系一路摆咗喺度咯，冇嘅。跟住我就开翻咧，哇！那个银包仲喺度， 早晒出。 系啊系啊，咁当然有少少发毛啦， 少少发毛都偷笑噶啦，其实只系少少。 中学你三年班，讲我头尾八九年， 系啊系啊，好开心啊，所以搵到。 有冇电话喺度啊？ 吓， 有冇电话喺度啊？ 有冇电话喺度？ 即系电话号码，即系 冇啦冇啦冇啦。哎呀，我仲记得喺个脑入边啊个电话号码。 哇，系好详情啊吓，呢一个 知 唔知？冇问啦，嗰啲就系七岁啫，同埋七岁都唔使呷醋啦。如果知嘅话都系嘛，七岁发生。 唔止七岁啦嘛，嗰个男朋友仔。大人 系，因为咧嗰阵时喺长洲嚟噶，点解咁容易记得个长洲号码咧？长洲个电话三个头，三个字，三个字咧系981。一定是981嘅。以前我哋长洲咧系打后边个四个字嘅咋， 哦、 即系如果长洲打翻长洲电话咧， 即系而家啲内线电话咁样嘅啫， 系 嘛？ 系啦， 型嘅咩？ 系啊，以前净系打后边个四个字，已经可以打到长洲同长洲嘅电话号 码啦。咁、哦 okay, okay、你记基本上记四个字嘅啫，你都好记得嘅。 哦，耶，系。 犀利啊吓，即系我识嗰张吟诗啊，长洲号码三个头。 系啦，已经系一，所以而家就系2981。乜乜乜乜咁咯，长洲嘅电话号码。 Okay, 哦 ，OK OK。 嗱，你啊可以自己咧就留得住啦。呢一位咧报道里面嘅朋友就真系好唔同啦吓。话说就系咁嘅，七年之前佢咧就喺粉岭中心度唔见咗个银包。 香港嚟噶？ 香港嚟噶，喺粉岭中心唔见咗个银包。 系， 但系咧喺几日之前，咁佢中间咧有报道警嘅，因为对面都有身份证啊，有可能有信用卡啊，各样嘢嘅喺入边啦吓。跟住咧就报咗警之后，真系细估唔到七年之后嘅前几日。佢咧就收到电话，就系嚟自呢个大埔政府合署嘅女厕嗰度，有人执翻呢一个银包。 啊，唔系话鬼故一样、啊， 所以我咪话嗱， 寒一寒啊， 正系鬼故一样啊。所以嗱，跟住呢位嘅朋友咧，佢就啊见到啦，佢就将佢自己呢一个咧既忐忑又惊喜又紧张嘅心情咧，就摆晒上网，同所有我哋香港嘅朋友一齐分享。 喂，我都好想感受下当其时咧，当阿姐咧，佢七年几冇见翻佢银包，究竟系咩样嘅咧？ 首先佢自己做咗个道歉嘅，其实佢唔记得咗七年之前个银包系咩样，其实都真系正常嘅。如果你唔见咗个银包，唔见咗七年嘅话咧，其实真系唔记得系咩样噶啦。 佢报警啊嘛，系咪？即系有资料留低噶嘛， 所以咪有人打电话俾佢咯。但系冇谂过嗱，如果真系大家利是唔见咗银包，你的士又好各样嘢，你过一日你心死噶啦嘛，你知个银包搵唔翻噶啦嘛，系咪？ 好似我上次唔见咗个散纸包一样，唉，真系。 佢仲讲紧， 散纸都系散纸啫， 都系啫，都有纪念价值噶。 系啦，咁啊，即系细估唔到啦吓，细估唔到，竟然咧就喺呢一个时候咧，就有人佢就联络佢啦，叫你可以嚟攞翻个电攞翻个银包啦。 系咪电话骗案嚟噶？ 嗱，当然啦，开头咧佢就未攞之前咧，佢就讲咗呢件事上网啦，好多朋友就会担心啦。喂，你系咪俾人呃？ 系咯，系咪电话骗案？ 会唔会俾人呃叫你咧？即系又唔知要点样嘅咁样。 系咯，佢都唔记得咗啦嘛。 咩系啊？如果问翻嘉嘉，你咪唔记得有银包？佢系咩？我有银包唔见到咩？佢 唔记得咗。 系啊，嗱，即系总之就七年之前啦。咁啊，去到咧就话其实咧。最后尾呢佢係有攞到返个银包嘅。但我觉得佢点样去形容呢，佢等待呢个心情几好笑嘅。即係佢就话呢，佢喺度前往认领嘅途中啦，佢个感觉呢好似自己喺产房度等緊个女出世一样。系啦， 好有诗意啊！呢个 又自己有啲咧，即系嬲自己啊！即系自己点解会唔记得咗以前个银包系啲咩样嘅咧？都去攞翻个银包啦。原来咧里面咧只系得啲现金同埋八达通唔见咗，其他所有嘅卡啦、身份证啦，依然喺个银包里面。你睇返嗰張相嘅時候呢，佢攞一個呢買麵包嗰啲袋呢，攞個麵包袋咁樣入住透明袋咁樣入住個銀包就攞返。我見到個圖片裏面都幾好笑㗎，究竟七年之前你個銀包裏面係有啲咩嘅呢？而家應該冇㗎啦，包括有卡拉 OK 嘅積分卡。 即係嗰啲 K 分嗰啲咧，而家邊有人代㗎？係咪先？ 七年啫， 其實唔好耐啫， 2010啫嘛，係啊。 但你諗下，你真係冇諗過會會咁樣都失而復得喎，係咪先？ 唔係我懷即係案件重演啦，應該係嗰人執咗個銀包之後咧，就攞曬佢白通啦，攞曬錢咧，之後咧就去到因為要收埋先攞到人哋啲嘢㗎嘛，去咗嗰啲公叫做咩啊康文署啊嗰、那個咩啊？咩地方啊？ 你讲边度啊？ 头先大埔嗰度， 我谂如果攞翻嘅话咧，嗱，佢冇写清楚，不过应该系喺警，即系嗰度揾翻。但应该咧就应该都要喺警署度攞， 即 系攞得翻嘅。 一定喺啲秘密地方，跟住攞完之后咧劈埋一边，咁可能一劈到去，哇！但我想问，七年都冇人清洁嗰个地方， 系咯？ 咁都真系好大镬喎，咁样 系咪先？ 嗱，我而家见翻个银包嘅，即系旧嗰个咧，系未到好似嘉嘉讲嗰个发毛。但系都有啲甩皮噶啦，系啦。 搞错啊！人哋都未发毛，我嗰个发咗毛。 你嗰个仲未冇用过添、啊。 我真系好想研究一下，究竟呢个银包呢七年嘅漂泊嘅经历咧，可以写部戏嘅。其实银包的七年， 但系干净嘅定系已经污糟邋遢？ 嗱，你可以睇翻嘅。嗱，我就覺得佢就新舊對照，新嘅銀包咧就新淨啲咧，即係而家呢一位事主用緊嘅，舊嗰個咧其實都唔似經咗好多風浪啊，係咪？究竟佢發生咗咩事咧？ 去咗邊咧？呢七年嚟， 七年 又問唔到啊！ 佢又揾唔嗱，原因就揾唔到噶啦。 咁、有冇問翻執翻嗰個人啊？是一个清洁工友定是一些市民啊？ 哦，咁又冇讲嘅，就系话有市民啦，喺呢个大埔政府合署嘅女厕嗰度咧，就拾获呢个银包。我估各位朋友咧好简单嘅，就、我见到个银包，咁、我咪攞交俾警方咯，系咪？就系、咁样，但冇谂过呢个银包原来已经系唔见咗七年先至揾得翻啊！ 真系有呢个初恋嘅感觉啊！ 系啊， 定系鬼故嚟噶？其实系 咁都有初恋咁啊，田。 为何共他见一面，美丽印象似初恋。 丰收发云，有口难言第一个字。你做鱼嘢咧，俾人笑到面咩啊？ 面懵， 颜色啊？ 面青。 边人做鱼嘢面青噶？你老公话你咩面婆啊？ 黄面婆，我个黄字。 啱啦，第二个字，你成日同人晒命嗰啲叫圆咩啊？ 元夫， 劲啲。 原来你好有钱。 使乜咁长啊？星光熠熠咩宝娘啊？ 叶宝娘嘅要字。 啱啦，第三个字，一起身咧，你会同人讲咩噶？ 哎呀，死就迟到啦。 简单啲啦，你喺学校同老师讲咩啊 ？Good morning， 我知啦，黄耀 good。 唔系 good 啊，系早晨个早啊。 我就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丰收快活人嘅黄耀祖。 哦，你话成日喷古龙水喷到一阵味嗰个咪得咯。桂花田， 黄耀祖， 仲有放咗假嘅曾志豪， 当然唔少得有我哋今日嘅嘉宾主持。 我系嘉嘉姚嘉妮， 丰收快活人。 报一报个天气先啦吓，气温咧就25度，相对湿度96%啊。重要嘅地方咧，大家留意住啦， 雷 暴警告啊，有效时间啊，去到今日嘅1:15啊。 雷公唔放过大家吓，食晏都要跟住大家，所以大家要攞翻把遮出去去食晏走。OK， 嗱，你哋两个头先喺度倾偈嘅期间咧，就听到你哋话，哎呀，我冇翻过 office 工啊，因为头先我叫嘉嘉帮手搵啲碟嚟播下啦， 都舐气啊，系咪啊？ 咁我见到佢咧嗰个样子咧，好似好论尽即系打开个 CD 柜去拣歌，拣歌又揸住电话，好似好忙咁。咁我见到你嘅样咧，好得意，好别致啊！ 系啊，咁都得意啊！ 咪一啲都唔纯熟啊！你 舐气啊，舐气咁样。 系啊，因为一啲都唔纯熟啦。咁阿祖又话佢冇翻个 office 工，又系嘅， 真系冇啊！ 系啦， 我估我唔得嗰啲朝九晚五嗰啲嘅。虽然而家冇即系5点放工呢一支歌仔唱噶啦、啊， 有时想试下咯，幻想下觉得 OL 嘅感觉会系点样？幻想咯， 嘉嘉 真系冇。 嗱，嘉嘉佢拍好多剧，咁佢都 可以。 系啦， 系啦， 从当中咧就感受一下哦，办公室写字楼里面嗰个工作系 点啊？做 boss 啊嗰啲咯， 系或者做秘书啦，你咁靓。 秘书少啊，多咗做啲而家做 boss 啊嗰啲咯。 咁咪好多有权有势， 有权有势嗰啲。 系啊，好紧要噶。 我中意做 OL 啊嘛，我中意个得意觉得。 中意坐老细大髀嗰啲 friend。 OL 又唔一定系嘅，又唔一定坐大髀，系佢想坐，但系佢唔想坐咧，嗰啲老细啲大髀断啊，你知唔知啊？ 啲老细即刻听佢话，得， 走，系啊系啊，加工俾你。冇问题，系你走就得啦，阿婶女翻扫地啦，咁样啊。 其实你唔好将呢啲旧事重提啊！我真系试过俾人推却我噶。 吓、 啊，我想坐人嘅大髀，佢唔俾我坐。 咁好 make sense 啫，件事。点解？唔想问点解？因为惊只脚断咯。 系，话说我幼稚园嘅时候咧， 幼稚园已经被人哋推却啦。人哋嘉嘉头先就讲7岁吓、啊，有人哋同佢示爱。 我要俾佢低啲，真系去旅行咧，咁样整影呢个颁奖啊，咁咧有几个同学啦，咁啊老师其实好锡我。但由于我肥一仔咧，老师又跪低，唔系跪低，佢踎低，佢想抱住一个同学嚟坐喺佢大髀度影相嘅。 系 点知我咧就想坐，因为老师会锡我咁啊，坐想坐啦。跟住老师话：你可唔可以换转咗第二个？即系佢，我唔记得佢点同我讲啦。肯定系嫌我肥嘅，因为我真系喺成班里面 最肥。你细个嗰阵时已经 系 巨型嘅， 系。老师就揾咗个好瘦嘅就揽住佢，跟住咧我影咗嗰张相出嚟，我样系揽埋一住唔开心。 嗰张相仲喺咪度啊？可唔可以摆上网俾我哋睇下？你而家听众睇下咧， 都需要啊，有图有真相噶嘛。 我唔系想讲呢啲嘅，即系嗱，想讲咧。 系咯，佢通常都系咁噶。嗱，就嚟报新闻啦，佢都仲未讲到佢条题。 咪讲紧喺办公室里面，咁咧即系好多时啲同事都好忙噶嘛，系咪啊？忙于工作嘅时候咧，你想揾人做嘢嘅时候，或者揾人即系我唔知做打个牙胶嘅时候，咁点咧？你点样先知道嗰个人忙唔忙咧？咁 哦，佢唔系做紧自己嘢。通常咧，做紧自己 噶嘛， 扮都系通常都扮做紧公司嘢嘅，有真嘅。 系咯，咁佢扮紧喺度忙嘅时候，你点知佢究竟系忙紧咧定唔忙紧咧？有啲新科技都可以帮手啊！ 哦，系啊， 系啊。咁咧喺呢个哥伦比亚大学，大家成日听到啦，系咪？研究到咧一啲咧，佢话希望咧用呢， 但佢唔系喺哥伦比亚嘅， 唔系，佢研究系啦，佢研究，佢话咧有应用啲感应器咧，系摆喺嗰个咧使用者嗰度，即系嗰个秘书。咁咧点样去感应到佢究竟系忙唔忙咧？佢摆咗3盏灯喺度。红灯同埋绿灯，系、 哦、 两盏灯啫， 即系 check 住佢啲脑电波嗰啲咁样啊。 红灯同绿灯喺度，咁咧佢就因应咧佢究竟打字嗰时系好忙啊，譬如可能讲紧啊老细 boss 嗰封啊，打咧，佢就忙嘅时候，感应器咧 feel 到佢打字嘅速度好快咧，即系话呢个人忙紧，就向着咗你红灯，话俾你听，请勿打扰。当佢回慢落嚟，可能 kick 下嘢啊，望下图啊、簿啊咁样嘅时候咧，咁佢慢动作嘅时候咧，佢就开咗绿灯咧，显示话俾呢个人咧好得闲啊，而家你可以揾佢。 咁就增盛呢个装置 科技啊， 系啊， 系啊，咩都俾你知道晒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全球超过150个国家和地区超过20万部电脑被勒索软件 WannaCry 攻击，受影响的包括政府机关。微软主席史密斯说，事件显示一些政府机关的电脑保安有重大漏洞，包括美国国家安全局，各国政府应该将今次攻击视为警号。微软三月时已经发布针对视窗系统漏洞的更新档，史密斯提醒用户必须安装。欧洲刑警组织形容攻击在网络传播的速度非常快，有英国的网络保安专家说，星期一复工之后可能有更多电脑受影响。一带一路国际峰会在北京雁栖湖中心举行圆桌峰会，国家主席习近平指一带一路倡议源于他对世界形势的一些观察和思考，而倡议来自中国但属于世界。习近平指昨日签署多项合作协议，希望今日的峰会可以进一步凝聚共识。他说希望今次会议的成果是推动互利共赢，明确合作方向，政策协调和战略对接，深化务实合作。圆桌会议将会进行两轮，下周习近平主持记者会总结两日会议成果。屯门医院男医生当值期间两度偷拍一名护士裙底，在屯门法院被判160小时社会服务令。29岁的被告黄志聪早前承认两项有违公德行为罪，裁判官判刑时说被告的报告内容正面，犯案至少被母亲寄予厚望，但是能医不自医，解决不了自己的情绪问题，患上精神病，以为因为犯事而除牌可以令到问题一扫而空。裁判官指被告的举动是对女性尊严私隐的践踏，应该判处监禁，但是考虑到被告的处境和参考案例，决定判长时间的社会服务令。消委会测试14款声称制冷量两匹的分体冷暖空调机，发现制冷时的耗电量相差最高可达 20%， 所需电费相差更可达 24%。 测试样本售价由6000几至15000几，假设每年使用180元，假设每年是使用180日，每日12小时，以每度电过亿计算。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风势雨势有时系颇大，吹和缓嘅偏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初时有大骤雨，稍后天色好转，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雷暴警告日后时间去到下昼1:15。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291点，升135点，成交金额39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92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55点，升6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59.2升1元，瑞星科技91.15跌4.85，工商银行5.13升5仙，汇控系68.8升7毫，恒生 H 股104.8升4。中国平安46.65升6毫，建设银行6.44升了7仙，盈富基金25.5升1.5，长和是102.2升6毫，中国银行3.85升5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3，日元113.42，瑞士法郎1.001，澳元0.74，加元1.368，新西兰元0.688， 人民币 6.9， 英镑对美元 1.29， 欧元对美元 1.093。日经平均指数报19,848点，跌咗35点。港金现价报11,450蚊，升咗32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30.13美元，卖出1,230.2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港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清水湾道去坪石方向，近住坪石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少少挤塞，龙尾排到去彩云村噶，就系清水湾道落坪石方向，近住坪石村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彩云村啦。咁较早前西贡公路入西贡方向，近住北围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西贡公路啦，近住北围对出一段交通就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果栏。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近大会堂一段挤塞，龙尾海港政府大楼。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都是繁忙，龙尾虎山道桥底。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在马路上面踩单车要尽量使用慢线，靠左行驶，要同大型车辆保持一定距离。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 OTHK Radio 只要那晚有庄安儿在这里，敏大人就会很风趣的了。 教育局是很明白家长的心声的。不如我讲讲他怎么讲，并不需要在这些知识上面的操练，一定要透过游戏中学习。 不是，但是有些家长可能会觉得我不太的仔已经懂写字定风云四个字了。我的仔起码都要懂写风云。 Hello， 我是庄安儿，记得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至1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由李敏同思芬主持的敏感时刻。 无人机是好玩，不过点飞先啱，唔好重过7公斤。商业用途的话，要预先向民航处申请许可证。日头同肉眼睇到嘅范围至好飞，高过300尺都唔得。远离市区、人多车多嘅地方同其他设施。如果危及飞机、其他人或财产安全，可被判罚款或坐监噶。检查清楚，做个负责任嘅驾驶员，确定安全先起飞。 Do you know？ 二台通识60秒。 根据现时香港红十字会的指引，你要符合以下的基本条件才可以捐血，分别要健康良好，体重有90磅或以上。而如果你是第一次捐血的话，年龄要介乎16至60岁。16至17岁的青少年第一次捐血之前呢，要先征得家长签署的同意书。捐血者会根据年龄、性别会有不同的捐血密度。18岁以上的女士可以每隔105日捐血一次，而男士呢就是每隔75日可以捐血一次。61岁或以上的捐血者，如果保持每12个月至少捐血一次，可以继续捐血去到70岁。但是你由66岁开始，就必须经中心医生每年评估健康状况。而每次捐血之前呢，就要留意自己有没有充足的休息，4小时之内要进食过，还要补充足够的水分。同埋，千祈唔好着衣袖太紧嘅衫去捐血啊！ 通识就是力量， 一点一滴， 智慧累积。 桂花田， 黄耀祖， 仲有放咗假嘅曾志豪， 当然唔少得有我哋今日嘅嘉宾主持。 我系嘉嘉姚嘉妮， 丰收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啊！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6%，雷暴警告去到1:05。 系啊，嗱，我哋好多时候咧都会话咧，香港嘅朋友咧都真系好中意工作啊，成日都要咧 OT。 加班， 其实唔系好中意， 我都有 话被逼噶， 系咯， 你边个中意啊？ 口停手停，我唔想翻工噶。 咁如果我问你哋啊，如果有一个国家，佢咧有个新嘅规例，就俾大家咧，逢星期五需要咧，你哋要早放工，三点就要放工啦吓。仲要咧，如果你咧三点钟就放工嘅话咧，仲有奖金俾啲员工。你估佢哋会唔会跟住去做啊？ 你讲边个佢哋会唔会跟住去做啊？ 即系啲员工啊，或者嗰啲老板啊。嗱，我讲紧嘅日本， 佢系规例嚟噶嘛，我梗系跟噶啦。 系咯，难得可以早放， 有走火机唔走啊，唔得噶。我哋啲人唔可以咁样做啊。公司老板叫你走，你应该要走嘅。啊，唔系讲紧系放工，唔系嗰个即系唔系离职嗰个走。好听老细话 啊嘛，系啊，一定得。 系啊，一定得。但系究竟又系咪真系嘅事实咧？吓，今日嘅疯狂大改变，我可以同大家讲下吓。 1969年，人类第一次登陆月球。我的一小步，人类一大步。你都可以做太空人，改变自己，由呢一步开始。飞会找到新的感觉。风骚快活人，疯狂大改变。触觉飞翔。 香港嘅打工仔咧，即系大家都好多时候都未必想要加班啦、OT 啦。譬如上个礼拜都有一单新闻啦，就讲到有位妈妈，佢都拗晒头啊。其实我都已经系准时收工噶咯，但系个老细咧都好似觉得唔系好啱咁。其实我都有头家要照顾噶，我都要买餸噶，系咪先？太迟嘅话真系买唔到餸噶。喺日本咧，呢个情况咧系更加严重啊。讲紧嘅咧，日本打工仔咧，佢哋系习惯加班噶，因为咧有成四分一嘅企业员工咧，每个月啊系加班成80小时噶吓，所以你见到咧，佢哋好多时候都会有啲诶， 哇，都好夸张嗰个数字， 都 80小时一个月， 系啊， 80小时。 譬如咧有个例子系咁噶，譬如日本嘅神户市，佢哋每一朝咧九点钟咧就会响个钟嘅，叮叮叮叮叮，即系话俾大家知啦，嗱九点钟咧系啦，咁啊，譬如喺市政府嘅职员咧，你哋就要开始做嘢啦。到十二点钟嘅时候咧，就会又叮叮叮叮叮，话俾大家知啦。 十二点啊，咁 系啦 ，lunch time 咯，可以食个饭咯。不过咧，好多嘅员工咧，佢哋咧都系好快咁样三刨两拨喺个公司入边咧，食完个饭咁就啊当食咗个 lunch 咁样噶啦。去到五点钟嗰阵时咧，就会叮叮叮叮叮又打钟，话俾你哋知咧，喂，其实可以放工噶咯，今日完成噶咯。但系咧，佢哋好多人咧都会选择继续工作，唔知系咪即系个工作做唔晒咁样啦。去到夜晚黑九点钟，仲会打多一次钟嘅，叮叮叮叮叮，就话俾大家知啦。喂，真系要翻屋企咯，九点噶咯 ，OT 完噶咯，应该啊吓。咁但系咧，佢哋好多员工点解会打到九点个钟？就因为佢哋九点都仲做紧嘢咯。所以日本咧，今年二月咧推出咗一个新嘅政策啊，叫做优质星期五。 优质星期五呢个名字真系好好啊！ 系就咁听到都觉得好开心啦。点优质法呢就话啦，喺每个月嘅最后一个星期五咧，所有嘅打工仔可以提早喺下昼三点钟嘅时候咧放工，执行李走咁样啦。 每个月最后尾个星期五， 我以为你话每个星期五天都系早咗两个钟，平时五点钟。 诶，嗱，但嗱本身咧就有 佢 O T 嘅，佢之前咪话一个月 O T 成80个钟嘅， 系啊。 可能佢平时咧已经去，可能去到8点钟先收工。 咁咪逼晒啲员工平时而家咁啊10点钟先收得咯，为咗嗰一日要早啲嘅话，系咪啊？ 诶，嗱，但 做嘅啫嘛，你啲 workload 一样嘅。 嗱，但我想问下你哋啦，你哋估下，就算有咗呢个新嘅政策，佢哋选择走定唔走啊？ 你都要走噶， 咪先？你先话系放工啊？系咪？ 系啊，放工即系嗱，话就话啦，每一个月最后嗰个星期五三点钟，你哋可以放工噶啦，批准噶。咁但系你估佢哋有冇走啊？ 如果你咁讲嘅，佢应该冇走咯。我你话斋，好似阿嘉嘉话斋，佢咁多嘢做，咁跟住如果我提早咁多个钟头，下个礼拜一翻嚟，我究竟要系留喺公司几耐先？ 要做到半夜三点啊？要系嘛？ 系。系咯，可能唔止啊，要做24噶咯。 可能呢个咧都系真实嘅情况啊，所以咧变咗咧，即系睇翻啊，推行咗都几个月啦。咁但系咧，真系会执行嘅咧，就真系唔系太多。嗱，讲紧两个界别嘅，第一个界别就系嗰个老细有冇鼓励啲员工？喂，其实政府有呢个咁样嘅政策啦，大家可以做噶，三点就可以放工噶啦。咁啊，当然有啲打工仔就会觉得，喂，三点。 老细唔走， 老细你 我唔够胆走，系咪先？ 第一啦，哦，老细你有冇减产先？你有冇叫我俾做少少嘢先？即系你一样咁多工作量，我点可能要三点钟走啫？ 系啊，但另外一格咧，就譬如嗱，我讲紧即系头先我举咗个例子咧，就是、日本神户市嘅市政府啦，就算佢哋个市长啊都走咗出嚟讲嘅，即系就算你一个咁样嘅政策，明明就系想大家咧工作啦、生活啦可以平衡一啲，不过咧。佢哋自己呢连市政府呢都做唔到啊，喺呢个星期五提早放工啊，因为呢佢就觉得我哋系即系政府嘅员工嚟嘅，咁我哋都有责任呢要去满足公众嘅需要。 即系服务市民啦、 啊、 要。 系啦，所以变咗呢啊，好似即系返工就容易，放工呢就好难啊，变咗呢只系得呢个政策推行咗之后呢得 3.4% 嘅打工仔最终有得选择系早放工嘅。 即系话系嗰啲写字楼嗰啲人啊嘛，因为呢个系政府推行嘅一个政策嚟噶嘛。 系啊，嗱，理应咧，其实市政府啊，佢哋全部都可以咧行呢个嘅政策嘅，佢哋都可以咁做嘅。 啊，政府又好少可话咁早放工嘅。 系啊，譬如你话银行嗰啲点得啫，咁佢真系要等。 唔系啊，个所以就佢而家就话咯，大家都得。但大家就唔夠膽咁做， 係、 即係其實嗱，政府嘅政策嚟噶嘛，就算係政府部門或者銀行啊，佢哋一樣可以即係執行嘅、哦。但好多佢哋都唔選擇咁做，所以就算有條咁樣嘅規例咧，得 3.4% 嘅打工仔咧，可以喺每個月最尾嗰個星期五有得早放兩個鐘頭工，都真係好難啊！好似嚇。 咁可唔可以同佢講啊？不如喂呢條條例，我知你好嘅，其實佢係咪做咗衰嘢都話，所以諗所以想諗翻條好嘢氹翻你市民，但又係唔得嘅。呢啲即系冇经过思考去谂下，喂，究竟人哋公司能唔能够实行到先？有条咁嘅规例， 嗱，所以咧就有一条， 使唔使罚钱啊？我想话，如果唔跟嘅话， 嗱，佢就冇话要罚钱，不过咧佢就有一啲嘅老板啊，佢哋就好人啊，即系佢觉得如果政府都有一个咁样嘅政策啦，我哋应该要鼓励我哋嘅员工礼拜五啊一个月一日啫，早少少放工啦。但系因为大家咧太中意工作啦，日本嘅朋友， 你真系觉得系唔系突然间早咗唔知去边度？ 系啊，日本人系咁样噶嘛，啲男人咧就算咧放咗工都唔翻屋企噶嘛， 要饮少少噶嘛，要跟埋老细咁样饮少少噶嘛， 先翻去噶嘛。咁你咁早人哋叫咁又去边度啊？ 唔系都有得饮嘅，咁样都要饮嘅话， 我酒量唔够劈四个钟， 咁早啲翻屋企瞓咯。 明下都系六点钟，点算啊？啲时间点过 所以咧，而家咧就有一啲嘅老细啊，我都话呢啲老细真系打去工都真 系 好开心啊。 系咪外国嗰啲啊？即系 都系日本咯。咁佢又冇讲到系咪日本本土，但我觉得点样都有啲本土嘅。佢就话咧，只要员工喺呢个优质星期五准时放工，即系讲紧三点嘅话咧，我鼓励你哋啊，佢俾多3200日元作为奖金。 哇， 鼓励你哋俾啲员工咯， 俾员工啊，咁 又 唔同讲法系咪？ 俾钱你使， 系啊，有得早放工，仲有即系你要 happy hour 嘅话咧，我俾埋钱你去饮添，咁样。 哇，咁成日搞到咁样啊！ 唔系，咁可以即系刺激消费啦，系咪？因为即系我谂系嗰啲写字楼工嘅啫。如果譬如嗰啲商店唔会嘅话， 我估商店就未必会系嘅，即系讲紧多一啲可能办公室嘅工作啦。咁样咧，有一啲员工咧，喂，老细咁推广，我梗系去啦。 有钱攞啊，仲要。 佢哋会做。啲咩咧？大家估啱咗啊！日本人啊嘛，收工要做啲咩嘅？饮少少先，咁样咧就啊，横掂又收早咗啦。可能就同其他嘅同事一齐踢波啦，或者呢个居酒屋食啲嘢，饮两杯咁样嘅。 其实居酒屋真系多谢晒， 其实刺激到消费嘅，因为佢仲要俾埋钱佢啊嘛，系咪？咁但系问题系嗰啲铺头咧，即系嗰啲叫做要帮你 serve 紧你嘅员工铺头嗰啲人，咪会放假咯？ 系啊。但 我谂系咪讲紧都系讲紧啲 office 嘅工作多咧？ 系啦，办公室咯，我头先咪话咯，即系主要都系办公室。佢就冇写明嘅，不过你见到咁样嘅话，即系佢可以继续去居酒屋嘅。 Tony， 我买鞋嘅，点解我唔可以咁早放工啊？ 咁又唔好。 点解我冇可以呢个优惠啊？ 吓、啊？咁唔怕，咁起码有一啲朋友可能逐步嚟咧，俾啲时间，俾啲空间佢哋。 礼拜一翻迟啲咁样咯。 呢个 Happy Friday 系好嘅，因为人人都期待噶嘛。其实外国咧已经好多公司咧已经话啦，都知你班人噶啦，因为佢哋行五日制噶嘛，都知你班人咧星期五咧最尾嗰两个钟咧都唔系路噶啦，又唔系做又唔系路啦咁。 系Happy Friday 嘛， 去 book 定嘢啊，或者去买网购啊等等去迎接佢哋嘅假期嘅。咁啊，不如索性，我。豁达啲， 早放咗你几日钟，但等我个心都锯啲啊，系咪先？ 系啊，嗱，但系呢一点咧，即系其实有好多朋友，尤其是日本嘅朋友，都会讲到啊，就系、是、话其实工时长咧，究竟对个公司系咪一件好事咧？ 啊，佢一定唔系好事啊，因为嗰人病都病多啲啦，系嘛？ 系啊， 我唔够瞓，我自然去嗰、那个精神唔好，精神唔好即系体力又差啦，好容易感染噶嘛。 嗱，讲真，我真系未做过 office hour 嘅，即系未做过 OL 嘅工作嘅、 嗯，其实 我 好想 系，我想试下嘅。但系咧，系咪真系咧？如果你做唔晒，咁你都冇办法噶嘛。嗯、但嗱，系点嘅咧？你做唔晒，你一定要 OT 啊？定系可以留翻下一日 做， 听日做噶嘛？系咪咁？ 我估死线咯，即系有阵时有啲死线，即系譬如而家有啲朋友咧，香港嘅 OL 嗰啲朋友啦，佢都会同我分享，其实咧嗰啲嘢就好似你哋头先咁讲。我做唔晒，我今日我选择早走，但其实听日翻嚟都系我做，因为一个人收紧一份粮，但可能做紧过半人嘅嘢。 但 其实点样都系工作时间里面系做唔晒。 但系唔知点解好多时啲办公室咧，好多时啲遇着嗰啲咧单身冇乜嘢做，又唔拍拖啲老板咧， 佢就坐廿四小时啊。 我都未走啊，你唔系走系嘛？ 好忙咩？系咪？ 同埋你放咗工，而家全部都可以继续揾你噶嘛？又有 group check 又成 廿四小时按 call 咁样啊？系咪？ 所以有啲公司又话订立咧，话如果咧老细喺放咗工之后仲继续 call 咧，唔该你俾 OT 钱。 嗯， 哦系啊， 系啊，外国 我又试过有啲员工，我知道啲朋友咧系即系做 OL 嗰啲咧，佢哋就话放咗工之后唔听，即系当冇啊，我 收唔到 apps 噶，咁样系啊， 系啊， 收唔到，收唔到，因为佢真系自己嘅时间，我又觉得应该嘅休息放咗工就系屋企嘅时间嚟噶啦， 系啊， 所以我觉得咧呢一个咧疯狂大改变咧，即系我唔知道其他嘅国家或者香港 实唔实行到咧？你估 嗱，我觉得嗱，我哋头先都讲啦，香港24小时 on call 噶嘛，系咪先？ 系有翻工时间冇放工时间噶嘛？ 但如果有啲老细咧，佢哋即系睇过呢个报道咧，佢哋就会知道，其实原来工时长嘅话咧，唔单止啊，对于嗰间公司嘅生产力啊，其实未必系好事嚟噶，反而咧会令到嗰班同事咧，即系做下，唉，成日都要做，日日都要做，翻工都翻得唔开心。其实对于个公司系唔好噶，甚至如果日本咧，佢哋就讲到日本人咧，原来佢哋成日都觉得咧，如果我做嘢嘅工作时间系长嘅话咧，呢个咧系一直令到我哋日本自胜嘅工具嚟嘅，就是、因为我哋嘅民族够勤力。但佢哋就话咧，即系而连政府都有咁样新嘅政策啦，就想话俾大家知呢一个咧，真系唔一定系你哋自胜嘅原因嚟嘅，反而可能系会令你由赢变输最主要嘅因素咯。 喂，你真系提唔起劲做嘢咧，你间公司点样可以吓提升啊？点样去谂到咁多窍咧？系咪？ 系啊， 唔可以掹到太行咯，样样嘢都系咪啊？又唔好太懒咯。 我有朋友咧，佢做一间外资嘅公司嚟嘅，咁系香港嘅，咁系外国投资嘅公司咧。佢真係好 happy 噶，咁咧即係 打成一片嗰啲 friend。 即係譬如咧，嗱，啱啱嗰個五一咧，咪中間隔咗一日先，五月一號放假啦，跟住咧二號咪翻工嘅，三號咪又係佛誕又紅假嘅。佢哋公司会放埋嗰日假，系自动俾你哋放埋，唔使嗌，唔使剩。我哋全公司老板都要放假噶，哇！一年无端端有五日假期嘅，佢翻五日工噶咋？ 哇！咁嗰啲打工仔咪唔再唔使夹咧？点样攞三日假放九日假嗰啲咯？ 即系咁样讲咧， 公司咪好开心咯。 我谂起咧，我小朋友嗰间学校， 系 就有呢啲啦。一个月咧一定有一次星期五咧 early release 叫做就叫做早放嘅，无端端唔知做咩要早放嘅。嗰几日咧咪系礼拜一同埋礼拜三系公众假期，礼拜二佢哋唔。唔使翻学噶， 系 佢哋教师发展日，唔知咩日啦，总之就唔使翻学，费事佢可能个学校都话咧，都预咗你哋会告埋嗰一日噶啦，费事烦啊，可能依家学校系咁啊，好轻松噶，所以啲小朋友 嗱，咁啊作为家长嗱，去学校有个咁嘅措施，你系欢迎定唔欢迎噶？ 嗱，嗰一日我係歡迎嘅，咁可能真係啲家長都可以去旅行啊，唔使夾硬告嗰日一假咧，又告嗰啲狗尷尬，真係擺明要講大話嘅啫，係咪 我想話咧，我真係有個 friend 咧，佢真係幫佢個仔請咗一日咧，嗰啲叫開聖誕 party 假。佢話咧，跟住咧，佢知唔知請假啦，就話：哎呀，我哋要去旅行，唔好意思啊，咁樣去請日假。佢俾个校长闹， 系啊， 系闹家长， 系 啊，你唔可以睇小呢个圣诞节嘅 party 噶，你知唔知对于学生嚟讲好紧要嗰啲日子咁啊？喺度即系闹佢咧，训斥佢。 系啊，因为而家咧，佢哋提出即系话唔可以因为旅行而告假噶嘛， 系啊， 咁一定要系即系你去翻 假 期嗰日，系啊，唔得噶，咁啲家长要谂计噶啦嘛，咁我又唔可以教坏啲家长嘅喺度， 又唔可以教坏啲小朋友嘅， 教坏啲小朋友， 咁学校咪识做咯，叫做系咪 系啊， 你觉得你哋嗰间学校 OK 啊？因为去耐唔耐咧，就会礼拜五咧 又会早放嘅，咁啊好咯，呢啲时间冇咩人去滴滴嚟啊，咁我咪带佢哋滴滴嚟咧呢啲时间，因为我又唔会礼拜六礼拜日同佢哋去周围 去逼 嘅咁样。 系啊，咁啊嗱呢一个嘅措施咧，日本就推行紧啦。咁究竟香港会唔会有呢一日咧？我估都真系。 喂， 打工仔嘅心愿啦，即系通常心愿系未了噶嘛。 我哋嘅听众可以放闪嘅，如果你公司系一间公司系可以一个礼拜系翻五日工，兼且星期五可以放早嘅，都不妨同我哋放闪啦，等其他人羡慕下都好啊。 家一路听住个 headphone 就听住呢首歌 ，Please forgive me 啊，有 系啊，即系 Please forgive me 啊，即系有阵时我啲大懵嘢咧，即系作到头先咧话我做咗嗰、那个， 听紧话 甜心家族系咪啊？系啊，有咩甜甜话你，喂，你要做个甜心家族啊？心谂，咦，我有冇做过甜心家族？ 咩嗱？唔系我，唔系我记得嘅，系有听众话，咦，你嗰时系咪做过甜心家族？下昼三点到五点嗰时，黄舒淇， 舒淇，你讲舒淇，我记得啦，我系做过嘅， 唔系 即系头 先一口又话冇做过，冇做过， 因为 我一 谂起以为你系你同小朋友做嗰个节目啊， 玩玩星期天， 我误会咗嗰个名嘅呀。嗱，你唔好系咪 真系唔该晒？ 甜心家族同埋玩玩星期天都可以捞乱，一个礼拜日做一个之前嘅晏昼节目。 我又会谂起啲小朋友啊咁样咁，我咦系咪嗰个咧？咁样我冇做过嗰个嘅喎，好似 佢话嗰时你大紧肚嘅，未生小朋友，可能做过嘉宾啦。 系啦，做咗舒淇嗰个系做过嘉宾咯。而家记得啦，你话咪失忆啊？你话 唔紧要，失忆唔紧要，最紧要记得啦。今日咧，我哋节目里面有桂花田，有姚嘉妮，仲有黄耀祖啊！我哋听完十二点新闻，继续风骚快活人。 欧洲刑警组织形容攻击在网络传播的速度非常快，有英国的网络保安专家说星期一复工之后可能有更多电脑受影响。天气方面，位于广东的一道低压槽正为沿岸地区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下午和今晚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的偏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天初时有大骤雨，下午天色好转，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雷暴警告日后时间去到下午1点15分，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 9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293点，升136点，成交金额42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92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55点，升6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259元，升了8毫。瑞星科技91.1，跌4.9。汇控是68.9，跌是升了8毫。工商银行5.13，升5仙。恒生 H 股104.7，升3。中国平安46.7，升6.5。建设银行6.43，升6仙。长和102.2，升6毫。盈富基金25.45，升1毫。中国银行3.85，升5仙。部分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 7.792， 英镑 10.05， 瑞士法郎 7.784， 澳元 5.765， 加元 5.696， 新西兰元 5.357， 欧元 8.5162， 每百日元对港元 6.873，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8.572。日经平均指数报19855点，跌28点。港金现价报11450元，升32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30.12美元，卖出1230.2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较早前喺九龙区啊，清水湾道去坪石方向，近住坪石村嘅交通意外啦，同埋喺新界区噶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啦，近住南地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噶。咁而家交通咧都系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江乐道中东行去湾仔近大会堂一段挤塞，车龙排到海港政府大楼。告士打道西行去中环啦，龙尾排到市超域道。喺九龙区伟业街去油塘方向啦，近住大业街一段咧都系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水务处大楼对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排到去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This is 晨光第一线。 创意更澎湃，走入资讯新世界。 晨光大学每朝准时上堂，为你增值， 教你公关、医学、科技同埋法律知识，仲有星期五经典好书推介。 经文同埋何安达、李嘉仁、黄岳永大座咪，星期一至四每朝同你上堂，上至天文，下至地理， 助你日日增值。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崔杰彤、白元浩、阿欧、蔡敬文、凌子维， 晨光第一线。 架车送真皮座椅啊，即刻落订咯！间屋好靓啊，即刻落订咯！ 等阵，专业嘅地产代理有责任提提你，签约前先厘清业权，例如睇下物业有冇联名或者未解除嘅按揭，最好将所有订金交俾律师楼托管。买楼都系谨慎啲好。订金交托律师行，楼宇买卖风险降，有唔明上地产代理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合办， 一家大细我撑你，表演家庭大招募。 如果你哋家族都有一技傍身，无论系魔术、杂耍、朗诵、唱歌，都欢迎你哋打电话嚟同我哋报名参加一家大细我撑你，展现你哋家的力量。 任何家庭组合都可以参加今次嘅活动噶，表姨妈同埋表姨生、阿爷同埋孙仔无任欢迎。 详情一定留意丰收快活人，玩玩星期天啦。桂花田， 黄耀祖， 还有放咗假嘅曾志豪， 当然唔少得有我哋今日嘅嘉宾主持， 我系嘉嘉姚嘉妮， 丰收快活人。 好，播报个天气先啦吓，而家气温咧就25度，相对湿度好湿啊，95%啊吓，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系去到今日嘅1:15，大家出街嘅话记住带遮啦吓，同埋咧条街真 系 好跣，我今朝翻嚟咧。都爭啲一字馬咁樣線低咗。 哎呀，你今日穿條白恤恤嘅褲， 係啊， 哎呀，小心啊！ 好彩仲有少少腰力，但最緊要咧就係提翻嗰啲咧公公婆婆，係啊，即係去街市啊嗰啲咧，小心啲啊嚇。 係啊，係啦，嗱，講喺濕咧，最濕嘅喺屋企嘅地方係邊度啊？喺屋企最湿嘅地方喺边度啊？ 洗手间 系 啦，洗手 间 啦，系啦。我咧即系喺呢个去咗玩嘅时候咧，咁其实都唔单止净系去台湾啦，喺唔同嘅国家啦去玩嘅时候咧，我都好着重佢嘅厕所嗰个设计。有冇去过一啲咧啲酒店咧都好把鬼嘅嗰啲酒店厕所嘅设计？ 有、 啊、房间唔使理佢啦，因为房间都系嗰张床啦，咁嗰啲柜啊啲台凳啊，咁电视都有噶啦。喺嗰度唯独啲厕所咧。你真係把鬼得好緊要嘅。有啊，其實我咧成日都去登台噶嘛，咁有時登台要去國內啊，有啲唔同嘅地方咁啦，去到已經好夜噶啦，咁好多時咧啲酒店咧，哇乜都有啊！我試過去過一個廁所咧，係入到去啦，咁你又一去到门口，咁一开到门系唔系一去到门口咧，就见到个座厕对正自己嘅咁样。 好啊， 好啦，咁你就 冲出嚟 啦， 有咩事啊？ 一坐啦，一坐咁谂住闩门咁样， 系系系， 都唔系大噶啦个厕所，一闩门，嘣一声，咦？道门撞翻住自己个厕所嘅， 哦， 根本道门系闩唔到。我知又短，即系细得咁紧要啦。 系啊，但系道门系夹咗喺个洗手盆同埋嗰个 座 厕中间。闩唔到嘅道门系， 哦， 即系话个星盘，即系个洗面盘 棘住咗， 唔系，系我个厕所棘住咗啊，即系闩门就会撞到我个厕所，我嗰个座厕咯，咁我系对正个门口咯，我系冇得闩门咯， 无遮无掩啊， 无遮 大镬嘅， 但系道门依然喺度嘅， 系 佢喺度嘅， 其实如果佢 健在 嘅，之前谂得咧仔细啲嘅话，变咗趟门嘅话咧，你个地方咁细，可能就解决到系咪？ 但系我唔明啊，嗱间酒店又唔系新噶啦，旧噶咯，佢又摆喺度嘅， 有冇人投诉？ 有冇人投诉？佢攞走佢？ 你有冇睇你隔篱嗰啲 friend 嗰啲系咪又系咁噶？我又冇，总之我就觉得只因为我自己啫嘛，去登台。 好彩啫，如果你有 partner 嘅，即 系 有其他人，可能即系两间房，咁你咪唔该晒咯。 哇，你自己一个翻内地登台，你唔惊啊？ 我成日都系咁噶，我成日都以前咧，烈女嚟啊。 系啊，真睇唔出，因为我第一次识嘉嘉咧，我仲以为个感觉咧，佢系好乖，好斯文， 闹人都唔够大声。 系啦，唔系，原来一嚟系咁，好开心咁样。 闹人嘅，放心，闹你噶。 你讲呢个仲惊？ 我嗰时去啲成日去啲旅游特辑，又系周围住噶嘛， 系 有啲好。 好驚，因為我哋去到已經夜晚㗎啦。跟住呢即係由朝出到晚㗎。咁跟住我係呢一度去到好夜啦。咁就瞓覺咯。唔好理啦，即係熄晒燈呢即係多謝你啦。咁樣呢我就鍾意呢熄晒燈大被咁個頭乜都唔好搞喎，乜都唔好見，或者你哋旁邊開 party 呀，旁邊我都唔係瞓覺，因為好眼瞓。 最好唔好搞到我凍得㗎啦。 係唔好扎住我， 系唔好搞到我咁重， 系啊， 咁 重咯，唔好扎住我咯，咁我就由得佢哋噶啦，咁样。哇，第二朝起咗身先发觉咧，原来咧间酒店咧成埲墙系黑色嘅， 发怒。 系啊，跟住我个枕头嗰个位，瞓觉嗰个位个头位咧系啡色噶。 嗱，我要同阿嘉嘉讲，啊，我哋嘅拍档桂花田咧，佢系有都属于你，都属于有洁癖啊，系咪？ 冇你咁癖嘅， 吓你癖啲系啦，所以咧我都咪听到呢啲真系会好惊。 系啊，因为嗰啲灯光又唔足够咯，去到已经夜啦，好 泰 国 啊， 真系好眼瞓，唔系喺国内嘅。 内地，泰国通常会好少少，内地 系咪啊？跟住 有用啊，嘉嘉，我宁愿唔瞓啊，嗰晚。 哎，鬼知咩？好眼瞓啊！嗰段时间，跟住我醒啦， 啡色过你个枕头。 系啊，跟住我醒啦。自从嗰次之后咧，我就带枕头袋， 系 我一定就带个枕头袋嘅。咁样带去咪摆喺面，唔套住噶，唔敢套住啊，套住都唔敢铺喺面瞓咯。 我都有试过咧，有一次就系翻内地度工作，又系拍摄咁样嘅，跟住咧都有啲担心，因为我真系有少少洁癖嘅，我就冇带枕头袋咯，我带咗条毛巾，即系你点样咧都唔好直接同阿枕头袋佢有太紧密嘅接触，俾翻少少一线嘅空间，俾块布我都好啊咁。但有一次咧，又系去到嗰个洗手间咧，我就冇咁夸张，未都闩到门嘅，但嗰件事个尴尬位置度咧，佢系上咗山。山嘅，即系高山嗰啲咧，变咗真系又落雨，好潮湿，湿到个地步咧，系全个洗手间系真系出水嘅，个地下咧系有水潭 嘅。即系嗰啲我哋香港啲潮湿天气嗰啲咁。 系啦，而佢咧成间房咧系有地毡嘅，但系嗰啲地毡你踩落去系有水接翻出嚟噶。即系你谂下嗰个地步系去到咧，嗰晚真系你真系瞓喺度，咁你又要瞓，因为要工作啊嘛。你真系瞓喺度，有啲少少似僵尸嘅，你瞓咗喺度，你唔会转身啦，你唔会喐啦。 冷气咩？ 吓， 冇冷气嘅咩？ 解决唔到噶啦，嗰件事，即系你净系希望咧，其实冻嘅你都唔好，都有开冷气，但系都真系因为得五度，咁你都要开冷气啦，咁样。但系个感觉系 冇窗啊嘛， 唔好喐。你喐咧，你就同嗰张床咧嗰个接触嘅面咧多咗，系啦，尽量唔好喐。但系最终其实成晚都瞓唔到。 哎呀，好变态呢啲 都有噶。 点解 今 次去咗？ 诶，做嘢冇办法啦。买完我未试过去做嘢去出外瞓嘅。 系 系啊，咁好彩啫。 喺包屋企瞓嘅。 如果唔系，我会话可唔可以自己租自己？你喺边度做嘢？我自己去租酒店。 有啲冇得拣嘅，去到某一啲嘅地区嗬，嘉嘉。 唔知啊，即系我同阿华咧对呢个叫做离开香港咧酒店要求比较高啲嘅，咁咧，但系往往咧，佢已经系去啲叫所谓叫靓少少嘅酒店咧，睇啲酒店设计嗰啲厕所设计真系好把鬼。咁我咁你系极致啲嘅，家家连对门都闩唔到嗰个。但系咧，我啱啱去完台湾咧，见到嗰个厕所咧，咁嗱有冇试过用过啲宫廷式咧，即系自己独立咧一个咁嗰啲？即系椭圆形可以 B B 盘嗰啲浴缸啊， 即系个浴缸系摆喺， 系黐埋墙嗰啲噶嘛， 唔系黐埋墙嗰啲系独立嘅， 有试过。 你咁你试过嗰个经验又如何啊？ 我 OK 咯，冇问题啊，贵妃咁咯，自己弹， 死都要攞只脚上嚟咁样，死都要冲个泡泡浴咁样。 如果系木嘅质地，我当自己杨贵妃噶啦，怼只脚出嚟啊！ 即系大家明白啦，系咪？即系个宫廷式嗰个啦。咁跟住咧就我去嗰间酒店，佢系咁，咁啊用呢个宫廷式嘅浴缸啦，点知？宫廷式浴缸，你嘅洗头水、你嘅碱液、你嘅洗面膏、洗面奶嗰啲嘢， 系 摆喺边度咧？ 我嗰次瞓嗰个嘅时候咧，咁你要摊喺度噶，瞓喺度。佢咧隔篱有一个，佢又唔系近星盘嘅，但系隔篱有一张嘅矮矮地嘅凳仔， 茶几仔 系啦，茶几仔，咁你可以摆啲嘢嗰度咯，咁我咁摆咯。 嗱，我咧嗰间酒店咧，佢就冇嘅，咁咧咁仲要佢嗱咁好啊！我想问你个花洒系点样啊？ 冇花洒噶，如果系 咦系。点有花洒个浴缸？你点拉埋嗰啲咩周围？ 佢另外我去嗰个咧，佢另外有一个花洒冲凉嘅地方嘅。 哦，嗱，你嗰个缸咧就系咁个出水系喺嗰个黐住嗰个浴缸嗰个 系系咯， 即系总之流水落去，等系即系叫浸泡泡浴啦。 系啦， 嗱，我哋嗰间酒店咧就咁嘅，佢又冇嗰个企缸嗰个位嘅，咁啊佢就用嗰个 呢个 宫廷式嗰个盘，但系佢花洒系照贴墙，结果咧， 哇！ 哇，全个哇， 你咪就住嚟 写， 你咪就住佢嚟写，你个位去写。 仲要咧，嗰个死人诶，嗰、那个、那个肉缸咧喺度拱拱拱啊，即系譬如你会行喺度喐噶嘛， 因为四只脚系唔平均嘅，即系好似啲茶餐厅啲出台脚。攞住冇啲报纸摄一摄啊，攞啲报纸摄一摄。 佢系一路咧，哦，做咩嘣嘣声嘅？系咪系咪自己咧咁冇咁重噶、 啊？即你唔又唔系，冇可能咁重。 我系重嘅，系啦。但系咧，真系一路一路，你会转身啦，佢喐啦，喺度拱拱拱，好应声啊！同埋佢嘅花生系黐长， 跟住楼下嗰个话：，唉，嗰两公婆， 系 啦，静啲啦，使唔使咁？ 系啊，楼上山水后啊，再嚟嗌啊， 咁啊好啊。咁咧，我讲紧咧就系话佢嗰个花洒系黐墙，咁嗰个浴缸咧，佢又唔捆边，因为佢系宫廷式嗰只啊嘛，独立一个缸噶嘛。咁一来我冇得摆嗰啲叫做洗头水嗰啲咁嘅嘢啦， 摆地下咯，咁都可以嘅。 你知唔知好高噶都？即系你 有人污堆未攞？ 你会唔会好完善咯、啊？会 咁都容易先， 真系唔系 污低个身啫。 佢真系几高，佢除咗嗰个缸，佢仲有几只脚噶。你知唔知 啊？咁又系，咁又系。 佢都相对地高，跟住嗰个花洒黐墙咧，咁根本一开咧，我已经劲劲拱拱啦。跟住再一开埋个花洒，全个厕所湿晒咯。 其实基本上佢系要你浸浴噶嘛，你做乜冲花洒啫？人哋就要你呢个时候去 relax， 同阿华哥两个 吓、啊、开开心心、啊， 开开心心浸个靓浴。 有佢冇我，我想话个浴缸。 都系搭住坐，就系俾佢坐你坐喺大髀啦。你咪好想坐人大髀嘅， 梦想成真咯，系咪？ 个浴缸咁逼，冇办法啦，俾佢坐你大髀， 逼无奈啦，话咁样，我真系冇办法把握喺度咧。一冲咧，全部湿晒，跟住咧攞嗰啲叫做即系嗰啲叫用品咧，系啦，用品咧系啦，又冇得挂毛巾啦，又冇得摆浴嗰啲叫做冲凉简易嗰啲咧，系要拿开个布帘，跟住仲要伸手去个星盘嗰度咯。我想话啲咩设计？系嚟噶，我就话啊，咁你都合得格嘅、那个设计师咁，真系好嬲。同埋佢嗰个喺云石地下嚟噶， 啊，容易先 湿晒嘅，咁你咪试到摊摊腰咯。你话你仲话去乌低身去攞嗰啲简易，好嬲啊！嗰次我真系。 喂，讲开咧，讲开啲酒店咧，我哋而家有冇时间讲？ 有噶，可以讲。 有噶， 都未够新闻啲。 平时咧系咪你哋会有啲即系去啲酒店嗰度啦？咪又摆一个嗰啲有嗰啲嗰啲叫咩 book 啊？嗰啲 圣经 摆嗰啲贵重嗰啲嘢摆喺隔万 隔万 隔万 点啊？呢个英文人 系咯，摆个 book 啊， 系咯，摆喺个百隔万入边嘅。咁你咪自己 set 个密码，跟住又摆入去嘅。你知唔知最近咧，我咧睇咗一段片咧，就系话咁啲人咧就去嗰啲地方咧，咁人哋 set 个密码，咁你入咗去。 首先要自己咧设定咗个密码先。 lock 咗啦，跟住咧你就再自己再揿翻个密码，佢又开啦。 系啊系。 原来咧有好多你自己去，如果住紧酒店嗰啲朋友，而家你可以自己试下嗰、那个隔万。你咧如果揿四个零咧， 系 佢系会自己开翻噶。 咁即系你个密码锁系冇意思噶。 系啊，冇意思。 即系人入去揿四个零，咁就会自己开咗。 我怀疑 有冇试过？ 我冇试过啊，但我想即系而家大家有边个喺酒店听紧我嘅节目嘅话咧， 即自己试一试，又或者咧，酒店嘅员工啊，可以同我哋分享 下。唔系，我怀疑就系因为呢啲咧，可能好多时咧，啲人 lock 咗就走咗去。 嗯， 即系可能小朋友玩咗入边可能唔好嘢嘅，但系 lock 咗咁就走咗去。 咁都要解码嘅。 系啦，咁佢哋要解码系点咧？即系冇理由下下搵。啲开锁佬嚟解码噶嘛？ 嗱，我记得有一次咧，冇耐之前即系旧年，我去咗呢个新加坡，咁间酒店都靓嘅， 靓嘅， 系啦，五星级嘅，即系话好劲咁样啦吓。咁咧一去到嘅时候咧，我又系想用呢个隔万，佢本身已经锁咗啊，咁所以咧，咁我开唔到噶嘛，我又唔知道上一手个密码系啲乜嘢咁样。咁我哋咧就打落去即系嗰啲reception 度啊，即系叫佢哋咧啊，咁我应该要点做咧？我冇记错，佢都系提供咗一个四个字嘅密码，即系我唔记得系一二三四啊，定 系咁上下 嘢，即系之类嘅嘢，你揿佢就会开噶啦。 系、啊， 而的而且确系真系开到噶、 啊。系啊，所以咧，即系呢度奉劝各位咧，去到呢啲地方都要小心啲咯。你摆嗰啲嘢贵重物品内，其实好多人都开到嘅。 其实你已经以为系嗰、那个 隔万咯， 隔万已经好安全，因为好多时会摆低护照啊，或者系摆低啲 系啦。 起码譬如你去到外国，将啲港纸咧、 啊， 我就会摆咗个隔万入边。 费事拎噶 嘛，唔使用噶啦嘛， 系咯系咯。 系啊，但原来都唔一定系安全啊！ 四个零就可以解到你码啦， 嗱、啊， 大家都可以分享一下，有冇遇过一啲把鬼嘅厕所设计，搞到你，哎呀，阴公猪啊！大家留意住天气啦，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5%，雷暴警告去到1:15。 再并肩，我角色撑得起到那天，到那天这出戏会上演，终摆布时间给我剧情换了主演，突然一低头，岁月压两肩，骤然一举头，没时候挂牵，为浮生抗到流年，怎么演？各有主角在排练，淡然一举头，余下了几天，默然一转头， 黄远之首歌叫做《突然一生人》，咁啊，直播室有黄耀祖，有桂花田，有我哋今日嘅嘉宾，有啊姚嘉妮，因为曾志豪咧，佢又把声唔得啦，啊已经嗌破喉咙啦，所以请假一天嘅。咁啊，而家气温廿五度，相对湿度95%，雷暴警告去到晏昼嘅1:15。咁啊，今日多云啦，有骤雨，同埋有几阵狂风暴雨啊，雷雨啊，咁啊，雨势咧有时颇大，咁大家留意住天气，可能有啲地区咧雨势可能时颇大噶吓。 系啊，嗱，可以问下两位拍档嘅，琴日咧除咗系母亲节之外，你哋知唔知对于香港嚟讲咧，其实仲有其他嘅事情，都几大件事情发生咗，你哋有冇留意到咧？ 咩事情咧？ 琴日 嗱，我哋香港人成日都话，我哋想要有多啲选择啊，多啲选择啊，俾多咗一个噶，但大家有冇留意到个选择出现咗咧？ 我今日睇报纸先睇到， 我哋系咪讲紧电视台啊？ 系啦。因为其实真系嘅，多咗一个免费嘅电视台嘅，就 系 有线嘅奇妙电视啦，琴日就开台啦。但系即系嗰个无声无息嗰个感觉咧，去到即系佢出现咗都好似唔知咁样吓。 嗱，系啊，都有 系即系嗱，老老实实啦，唔 你哋有冇睇先？ 我有尝试睇，不过我唔识 turn 台，所以睇唔到，系啦。 turn 系咪要咩重新再搜索嗰啲台咯？由头到尾，即系放弃晒之前嗰啲，由头再。 系 啊，扫一次有，扫一次 好大件事啊！所以唔识，我都想支持下，即系究竟都即系作为一个传媒嘅朋友，都想知道咧有新嘅媒介咁出现咗嘅时候。 又系点？但我就未睇到，但我见到咧，即系周围咧有啲朋友睇咗啦吓，佢哋嗰个感觉都话：第一无声无息啦，第二咧有啲熟口面。 嗯，因为其实佢系啲咩节目嚟嘅咧？你可唔可以介绍一下咧？我都冇睇过。 嗱，如果我就系讲佢熟口面嘅原因系咩咧？佢哋觉得好似亚视。 哦， 即系有啲 系嗰个颜色啊，定系咩啊？ 成个感觉啊，一嚟咧，即系佢哋而家就未有太多嘅广告啦。咁虽然咧，佢哋广告咧而家卖紧嘅价钱咧，就系平住三个台嘅9000蚊，落到30秒广告噶啦。咁但系咧，即系好似都唔系太多广告啦。咁另外佢嗰个不论系佢哋标志嘅颜色啦，又或者系里面嘅内容啦。甚至系投資者嘅背景啦，都有少少咧，即系聞到亞視嗰陣除咁樣嘅。 喂，但系佢而家系咪有啲有冇啲自己嘅製作？ 有 嘅， 嗱，我見到佢哋主打啦，有杜汶澤啦，杜汶澤咧幫佢哋拍咗一個節目啦。咁另外有一啲節目，譬如有阿 Yan 啦、吳日賢啦，咁啊同埋 Coffee 啦， 係 啦，珊姐有，即係好多唔同嘅人嘅都有。誒，阿珊姐，啊黎燕珊，咁就係咦？亞視嘅代表嚟嘅，咁又喺新嘅電視台出現咯，咁啊究竟啊，即係新嘅電視台會唔會有啲特別嘅節目啊？即係起碼通常頭炮。大家都会哇咁样噶嘛， 咁啊， 但我哋都唔好见到， 都要知道啦。奇妙电视台嗰个台咧系77噶， 系 77台，好咁样追都要去， 哦，即系要去睇嗰个追台嗰个77，即系我以为系以前 1234号3， 又唔系嗰啲嚟噶啦，又唔系嗰支歌仔唱嘅， 所以大家都要学习下点样追台咯。咁其实喺上网你打奇妙电视都已经可以即系睇到点样追台，大家都要教你噶。 系啊，希望咧多多一个新嘅免费电视台啦。其实咧对香港我哋有多啲选择都系好事，但希望佢哋可以做到好嘅节目啦， 加油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观塘理想集团中心朝早10:00发生工业意外，两名50多岁男工人在进行升降机工程期间，从2至3米高度下受伤，送去伊利沙伯医院。大厦正进行翻新工程，警方封锁现场调查。劳工处在警员陪同下进入工厦调查。现场消息指，两名工人当时正更换升降机的部件。一名40岁父亲因为不满8岁嘅仔成绩欠佳，要求个仔双膝跪行过马路。早前承认一项虐儿罪，今早被判12个月感化令。辩方律师求情时话，被告承认冲动，事后感到后悔，承诺唔会再犯。被告系家庭唯一支柱，需要养育母亲、妻子同埋几名子女。裁判官话，参考感化官报告指，被告负责任并爱子女，只是教导方式不当，已经受到教训。考虑到被告认罪又愿意参加育儿课程，判处被告感化令，并需要接受心理辅导。屯门医院男医生当值期间两度偷拍一名护士裙底，在屯门法院被判160小时社会服务令。29岁的被告王志聪早前承认两项有违公德行为罪，裁判官判刑时说，被告的报告内容正面，犯案至少被母亲寄予厚望，但能医不自医，解决不了自己的情绪问题，患上精神病，以为因为犯事而除牌可以令问题一扫而空。裁判官指，被告的举动是对女性的尊严、私隐的践踏，应该判处监禁，但考虑到被告的处境和参考案例，决定判长时间的社会服务令。消委会今年头4个月收到涉及网络消费的投诉有968宗，相当于去年全年投诉大约30%，认为相关投诉有持续上升的趋势。消委会认为网络消费需要有合适的规管，又呼吁消费者不要单以搜寻器显示的先后次序衡量连结商号的信誉或者可靠性。天气方面，本港下午和今晚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的偏南风，风势间中清劲。 展望听日初时有大骤雨，下昼天色好转，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雷暴警告日后时间去到下昼一点十五分。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301点，升咗145点，成交金额42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92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55点，升6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59.4升个二，瑞星科技91.5元。汇控68.85升7.5，工商银行5.13升5仙，恒生 H 股104.8升4，中国平安46.7升6.5，建设银行6.43升6仙，长和系102.5升9，盈富基金25.5升1.5，中国银行3.85升6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91， 日元 113.4， 瑞士法郎 1.001， 澳元 0.74， 加元 1.368， 新西兰元 0.688， 人民币 6.901， 英镑对美元 1.29， 欧元对美元 1.093。 日经平均指数报19855点，跌28点。港金现价报11450元，升32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30.21美元，卖出1230.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 OTHK Radio 太阳计划2017当自强， 我是 Dear Jane 的 Tim， 我呢觉得 DJ 最犀利的是呢，就是可以凭住佢讲嘢或者播音乐，带你入去一个好唔同嘅境界，带你入一个好唔同嘅情绪。 立刻登上香港电台第二台网站，下载报名表格，参加太阳学堂 DJ 训练班啦！ 截止日期就快到啦，唔好等啦，快啲报名啦！ 信任来自了解，用储值支付工具都一样，要好好保管这些工具和密码，调整电脑或手机的安全设定，按实际需要决定放多少钱下去，用来买东西前看清楚条款收费和怎样处理个人资料，查下有没有未经授权的交易记录，了解清楚那就可以放心用了。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这首歌给他的启示是： 突然一家人气氛已改变，突然一生人时钟也停电，打破多少终点，再想转眼时光偷 Ivana 话：今次作品俾佢嘅启示就系其中一句歌词：过每天不必等到那天。 过每天不必等到那天。 与其把口成日都话等边日边日去做啲咩，不如可以嘅话，就由今日开始做咧。祝歌 Ivana 填词林夕，编曲监制冯汉铭，上榜五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今个星期殿军位置黄婉之，突然一生人。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逢凶快活人， 哇，阿妈唱得 OK 喎， 佢创意无限，勇气好加。 阿妈，不如你去参加比赛啊？ 唔系净我啊，全家一齐去报名啦、啊！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合办， 一家大细我撑你。 如果你都想参加，敬请留意风骚快活人玩玩星期天香港电台第二台的 Facebook 专页。 欢迎姨妈姑姐、表哥表弟、表姐表妹合府统请。 风骚快活人好听。 桂花田、 黄耀祖， 仲有放咗假嘅曾志豪， 当然唔少得有我哋今日嘅嘉宾主持， 我系嘉嘉姚嘉妮， 丰收快活人。 上个星期咧就有个报道出咗啦，就讲紧咧我哋节目都有讲啦吓，萬一蚊吓、就咩都要做，就即系扯一份工咁样啦。喺嗰个报道之后咧，我见到有好多唔同嘅报道都出咗嚟啊，就讲紧啊，究竟啊，当你去见工嗰阵时啦，又或者一个老细啦，喺香港度搵人翻工，其实佢哋有冇一啲即系唔好嘅老细？其实佢哋嘅要求都几过分嘅咧，我手头上面咧都有一撑嘅例子，我都觉得几好笑，可以问一下两位拍档嘅吓。嗱、譬如咧就有一个朋友咧，佢就系见工嘅时候，佢就收到老细问呢一个问题，要你系 multiple choice 嚟嘅、有得俾你拣嘅，咁、但系你会点答咧？佢就话啦，啊，其实你觉得咧 OT 几多个钟头先至叫合理咧？A 一至到两个钟头，B 两至到三个钟头，C 三至到四个钟头。嗱，阿嘉嘉你就话想试下做 OL 啦。如果你而家去见工， 系面试， 系啦，我系老细啦吓。 点答咧？ 你觉得 OT 几多个钟头先至系合理啊？嘉嘉 ，A 一至到两个钟，我系啲懒人，梗系想越早放工越好噶啦。 即系你咁样答个老细，我系懒人。 唔会咁，当然唔会你傻傻嘅咩？A 咁样 点解啊？嘉嘉 咯，因为如果太耐嘅话咧，我可能咧就可能会做嘢会啦，攰做唔到我你想我要求做咁好噶啦嘛，咁我精简啲吓，一至两个钟咁我做晒俾你噶啦，咁样咯。 Oh, okay, 我真系佢解释嘅，点解你会拣 A 咁样？系啊，唔通拣四至三至四个钟嘛？ 即唔知几点先放工啊？咁搞到系嘛？ 我会答老细啊，老细，我系绝对唔会选择 OT 嘅。 哦，点解咧？ 系因为我会喺我哋办公室收工嘅时间之前会做晒所有嘢嘅，我系绝对唔希望咧老细为咗我哋 O D 钱而烦恼噶。 嗱，呢啲多啲人生嘅经验啊， 系咪？即使佢有冇啲正确嘅答案，因为好衰嘅，有阵时有啲咧，佢俾咗三个答案你，你一定要拣嗰三个答案。 嗱，佢而家系 multiple choice A、B、C 嘅啫，嗱，佢就冇第四个嘅，可能你可以选择隔篱佢填一份问卷咁样啦， 其他咁 样，系啦， 其他 佢冇嘅。好，咁我又问下啦，佢仲有一条问题嘅，佢就问嗰啲应征嘅朋友啊，佢就话啦，你觉得 O T 到几多点钟，公司先至应该要俾翻饭钱你咧 ？A 七点之后 ，B 八点之后 ，C 九点之后。 有饭钱嘅咩？ 我估未，可能呢一间公司有啦，又未必间间公司有嘅。 喂，咁讲紧咧，七八九点系食饭时间嚟噶嘛？又 咁即系过咗食饭嘅时间， 点解要自己俾嘅添？原来有啲咁嘅嘢， 你阿卓呢啲员工好啊，真系佢自己带埋饭翻嚟。 有啲工种有啦，我估系，或者有啲公司有啦。咁如果遇到呢个问题，你系咪会答啊、哦？我唔知道有饭钱噶，你俾唔俾我都得啊？咁啊？ 我唔知道有饭钱，好开心啊！原来呢间公司有饭钱， 好有人情味啊！ 多谢晒，多谢晒。系，我会拣 A 嘅。 系咪啊？七点钟之后就有，因为你长期肚饿。 系，我会同老细讲话，老细，我真系咧冇饱饭我食咧，我系推动唔到我个工作能力嘅， 系啦。 咁所以为咗我公司都大家有着数嘅时候咧，我又可以食得饱，你又公司又有着数嘅话，咪即系又有呢个生产力嘅话 ，win win 啦。 系啦 ，win win， 两边都赢。 七点，但系食完饭我走。 我都系咁话，七点， 但系食完饭我走。 嗱，但究竟咧点样先至一个正确嘅答案啊？会令到啲老细睇完之后就请你啦。报道就冇讲到嘅，但我觉得其实。边度会有老细？其实讲真，问啲咁嘅问题，即系好似 O T 就系奉旨嘅，最好你觉得咧，即系唔需要俾饭中钱，咁就更加开心添。 唔系啊，问题系佢问咗呢两条题目咧，佢想带出啲咩咧？即系想考到啲员工啲乜嘢？ 嗱，我估啊， 即系佢个忠诚度啊，佢肯即系个勤力度一定系啲咩？ 其实忠诚度都可能噶，因为系人都会中意最即系而家系唔想开咁耐 O T 啊，梗系想早啲放俾饭钱噶啦，咁。 系人都会即系正常喺心入边潜台词都系拣嗰两样嘢噶啦。咁如果你话俾我听， 梗系早啲收工啦，早啲有饭钱啦， 系啊，四五个钟 O T 咯，咁样嗰啲咧，即系证明 佢 系咯。 但又未必啦，但又未必每一个老细咧，佢如果你答话啊，我可以 O T 几多个钟啊，各样嘢都会中意噶。因为咧同时间咧，佢哋都有访问到某一啲嘅雇主啦，佢哋开出嘅工作条件咧又好怪噶。即系譬如佢会系咁嘅，佢就话咧最好咧就要后生，要靓，要有 degree， 但系讲到明嗰个人咧唔可以太有斗心，因为惊佢太有斗心，个人咧就好有野心啊，好想有一番事业咧，好快就会走啦。 好似请紧啲公关公司嗰啲女仔咁样啊，一定要靓， 要 靓啦，一定要 八面玲珑啦，系咪？ 系啊， 系啊， 你识讲嘢啦，跟住又唔可以太多主见，因为咧呢啲 PR 对出噶嘛， 系 啊，一定要都系 啊，好啊好啊，听住老细话系 咪？ 嗱，头先咧我哋喺疯狂大改变嘅时候，咪讲紧咧，咪啊星期五嗰个叫做放早啲嘅， 系休咗星期五日本， 咁啊即系话唔使。O T 啦，咁我哋听众咧里面咧都有讲翻咧，佢话佢啱啱转咗份新工啊，佢嘅新公司咧一星期咧翻39个钟，即系比起政府44个钟仲要少嘅。 咁好好喎， 系啊系啦，嗱，即系8:40啦嘛， 都唔使八个钟， 即系话唔使八个钟， 系 翻五日， 所以翻五日系佢都系翻五日。佢话仲有一个钟头咧可以拣边日放早，又或者两日咧放早半个钟头，即系总之佢都系俾你放早， 即系有啲走盏位啦，可以咁讲。 不过唔计饭钟。饭钟唔计咯，咁样。 哦，唔系咁，但系都开心啊。 因为曾志豪咧，佢肯定啊，我将嗰一个钟头摊翻五日咧，我嚟迟到，每日15分钟。 需要时系嘛？ 系啦，需要时就专门迟到咁样。 系啦。 咁啊，即系可能即系都唔使构成 O T 啦。佢都投即系俾多一个钟头佢放早咯。 系啊， 呢公司真 系 好。 啊，有咩咩工嚟噶？佢咁样开心先咁去。 佢开心啊，不过唔计饭钟钱又唔知点啦，嗬。 嗯，瘦啲咯，当减肥咯， 系啊， 俾我就会咁样咯，当减肥咯。 你唔系仲要减肥啊嘛？ 你都要噶，生咗两个你真系唔知有暗藏嘅呢啲肉。 keep 住，即系 keep fit， 唔系 keep 住啲肉，要 keep fit。 暗藏喺入边啊，我遮住唔俾你哋睇就而家。 嗱，另外咧有一个 Cindy 咧就话啦，佢真系要赞下佢老板，佢话咧虽然咧佢话佢喺正常上班咧系星期一至五嘅，但系由于咧佢话间中要照顾小朋友吓，即系好似我同阿嘉嘉呢啲咁啦。 嗯， 佢话咧佢可以俾佢咧平日请。不过咧，佢都会话：，唉，我唔好意思啊，我会星期六俾翻，即系翻工去 补翻啲钟 咯。 系啊， 几好啊！即系话其实啲员工其实老板唔使咁紧张，佢话啊，使唔使 O 唔 O T 啊？嗰啲要咩饭钱啊？ 但系最弊就唔系每一个， 你做得好啦， 唔系一个每个老细都好咯。嗱，譬如呢个报道仲讲到嘅，试过咧最近咧猎头公司咧即系介绍唔同嘅人啦去见工嘅时候咧，佢就话啦，明明。呢、这个公司咧就开价25,000元嘅，咁啊个公司就压价啦，即系话我都中意你噶啦，23,000啊，23,000做唔做咁样？咁最终咧呢位求职者咧，因为佢已经有半年冇做嘢啦，佢位男士嚟嘅，又要养家，咁佢就话23,000啊，你压我价咁。好啦好啦，我都做啦咁样。咁点知咧，到佢哋签约之前咧，呢间公司咧就再问佢。19,000得唔得？即系由25,000 变嘅， 真系好 cheap 啊！嗬， 咁啦，好深。 系啊，跟住咧就到19,000，咁最后尾咧呢位求职者系接受咗嘅，不过都唔系最 cheap。呢个公司就讲，咁不如18,500蚊啦，即系19,000你都受啦。 唔做啦，一定 系真系讨厌啊！有啲老板咧，佢觉得咧，我份工啊，大把人去做啦，咁咪喺度同你喺度纠缠啦。系咪？ 因为你做咗落去咧，我觉得咧，佢肯定喺啲少少嘢嗰度咧，再 剥实你 咪落去噶， 即系、做多少少嘢，你唔系介意 系 嘛？咁样 一个钟头，你唔好计我啊 ，O T 啊嗰啲咁样嘅。 所以即系要揾一个好嘅老板，其实都真系几困难咯，嗬？ 系啊，要喺可能有啲即系人情味嘅老板会好啲咯。 揾到就好咯，揾唔到都要生活啊，所以都真系吃力啊。 呢个世界好老板。好难揾噶，揾到唔好咁快走啊，知唔知啊？ 差一点车厢中或可牵手，心声片紧塞于内协的喉，车开走继续一个人，不舍得身旁那余温，哒哒哒哒哒哒哒，也许我俩不相衬。差一点踩单车环岛一周，身体于急风中无法抵受。 掉低奢侈意的转身，想不起参赛的原因。哒哒啦哒啦哒哒，退出或者更安心，甘心这样吗？心去做搁浅的方舟，荒废沉沦，甘心这样吗？ No， 想出发，无奈我早起点赶到他那天放花，潇洒点单恋怎会放不下？专心点可以出唱片，不休点开了艺术展。哒哒哒哒哒哒哒，也许永远差一点。甘心这样吗 ？No， 甘心去做搁浅的方舟，荒废沉沦。甘心这样吗 ？No， 想出发，无奈我哒哒哒哒哒哒，总找到藉口。No， 当睁眼望本应该得到所有白流，总找到藉口。No， 想得到然后放手。No，睁眼望本应该得到所有白流，总找到藉口。No， 想得到然后放手。 有小肥的新歌叫做差一点，桂花田、 黄耀祖， 仲有放咗假嘅曾志豪， 当然唔少得有我哋今日嘅嘉宾主持， 我系嘉嘉姚嘉妮， 风骚快活人。 好，播报个天气先啦，气温咧25度啊，相对湿度96%啊。提一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系去到今日3:15啦，又系延长咗嘅，所以大家都要留意住天气啦吓。展望咧，听日初时咧会有大骤雨嘅，下昼咧就会天色好转，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会有阳光嘅。不过相信今日咧吓，落雨都应该真系跟住大家噶啦。 大家唔系记得就系小心揸车，系嘛？通常咧落大雨嘅时候咧揸车都有啲危险啊。好啦，今日我想问一下，大家家，你有两个细路啦，我有两个细路，咁啊，虽然阿祖咧就冇两个细路，但系你有摩尼公主， 系啦，我只狗， 系咩嚟噶？ 扑克，系咩嚟？狗嚟嘅， 狗嚟 ，OK， 系啦， 公主， 系啦，佢视佢嘅公主为佢女嘅，系啦，佢就爸爸啦咁。 好， 喂，有冇啲人咧去教？当你哋去凑仔啊，或者凑阿摩尼公主，都系一个动物啦，都总有啲前辈噶嘛。有冇同你哋咧，即系嗰个教法咧系有出入噶？即系话成日话喂。你嗰套唔啱噶啦，我嗰套先啱啊，咁样先得啊，嗰啲咁嘅情况出现， 实有我觉得， 实有咯，狗我就唔知啊， 我哋讲人啦，唔好讲狗啦， 人啊，人啊，梗系唔同啦，以前啊，即系啲人话咩慈母多败儿啊，咁样噶嘛，要好严噶嘛，啲小朋友样样嘢都要督到去实一实嘅，系嘛，要有礼貌、尊师重道，食饭就唔准讲嘢咁样嘅，咁但系我觉得而家好似就唔系啦，唔系呢支歌仔啊，而家啲小朋友咧都好有主见，又要俾佢哋自由。以前咧， 你曳咪俾妈咪用藤条打噶嘛？ 系啊，我哋边个未打大过系咪？ 系咯，而家又话唔打得噶啦嘛，又要同啲小朋友咧倾心事嘅而家，系咪？ 你要身教做好榜样，其实呢啲啱嘅，其实 系啦。 不过同时间就好难喎，系嘛？ 系噶，因为佢哋自不然就觉得自己识好多嘢。 嗯。 咁你 即系讲新一代啊嘛，系咪？ 系啊，佢哋你因为你唔可以好严咁对佢哋啊嘛，佢哋就好似识讲人权咁样噶啦嘛，系嘛？佢哋又讲佢哋嘅人权啊，呢个系我嘅人生嚟，我个女系咁同我讲噶。 八岁啫喎。 系啊，我唔想学钢琴啦，咁样咁啊，我妈咪就会，点解你唔想学钢琴啫？好嘅，学钢琴。其实呢个系我个人生，我个 choice 嚟噶，咁样佢真系咁讲噶， 即系同阿婆婆讲啊， 系啊系啊，呢系我个 choice， 我个人生嚟噶嘛，咁佢咁讲咯，咁系因为佢而家佢哋知得太多嘢啦，可能即系。啲學生啊，學校嗰啲老師又會同佢講：你哋人生，你哋要 make 你哋自己嘅 right choice 咁樣，因為自己覺得呢樣嘢係我嘅，我要自己 make 我自己嘅 choice 嘅喎，咁樣即係自己選擇自己嘅路嘅喎。咁佢哋咪會咁咯，唔同你以前嘅啦。以前媽咪話乜哦就聽嘅啦，媽咪話學琴 咁 樣。咁 你有冇試過受到奶奶有冇㗎？ 即係四大長老， 奶奶係冇你喺天上望你。 系啦，唔知咁好啲，唔系啊，即系唔系咁，佢已经走咗啦嘛，呢个系一个事实啦。即系话咧，通常咧有啲奶奶啊或者外母咧系会参与其中去讲下，喂，你咁样凑 B B 唔得噶，你咁样教细路唔得噶，咁样好多时咧就因为呢个唔得咧，就搞到咧上一代同下一代咧大家大挑战， 大把啦呢啲婆媳纠纷， 我谂呢啲 小朋友 系啊，我真系听唔少， 真系大把。 好啊，我讲几个听有冇遭遇过，好唔好啊？我唔知。教摩尼公主有冇噶啦？ 有，我爸都有教噶。 即系话你太重， 唔系啊，系我爸太重咯。 摩尼公主， 摩尼公主，系啊，我爸中佢嘅。即系平时，譬如佢而家听紧噶，我爸吓照讲吓。譬如佢晏昼咧，佢好好嘅爸爸咧就会帮我，因为要工作啦，佢就去我屋企就放。唔系佢真系好锡，佢好锡，即系当因为我冇个孙俾我爸玩啊嘛，咪当我只狗系佢个孙咁样咯。佢咧即系譬如我就习惯晏昼行完同佢 walk 完咧系冇零食嘅，等我爸爸咧就会觉得唔俾零食佢咧，佢就会只狗唔开心。 系 咁样咧，咁但系只狗我就见到我爸帮手凑住时，我只狗就开始涨啦。 拗嚟噶，嗱，譬如你觉得喂唔应该，佢应该要行噶嘛，做咩奖佢啫？ 唔系，但我 OK 嘅，即系我觉得跟住阿爸就话，我都系俾五块饼佢啫嘛，咁样。跟住同埋唔俾佢嘅话咧，佢个样好似好唔开心望住我咁样啊！我话嗱，减啲啦，三块啦，好唔好？嗱，一人让一步啊吓，即系我就揾呢啲中间位，同埋一定要我觉得有个心就系、是、长辈 舒服 佢无论系对狗又好，对人又好啦，佢俾意见，同埋佢真系用行动帮手照顾紧噶嘛，咁未。有得佢哋都可以话啲事咯， 即系好听就系咁讲咯，唔好听话你都求紧人哋嘅、 啊，可以咁讲，人哋真系出心帮你啊！边个话个孙我一定要帮你揽上身，要帮你手教啊，同埋系咪先？但系我都知个生唔系好容易，生唔系最难，养同埋教系最难啊嘛，系咪先？ 照顾佢哋真 系 好难， 即系磨合到嘅呢、這个。 我就会磨合到，但一定要有个心就系其实佢真系帮紧你。 咁下次到你带阿摩尼公主出去 walk 嘅时候，你有冇俾翻三块饼佢，定系两块一块都 一块都唔俾？ 咁摩尼公主 咁要攞个平衡。 系啊，我哋中意阿爷生你行街，下次唔同你行街。 你边个嚟噶？你嘢都唔俾我食噶，你唔系我爸嚟噶咁啊？ 唔识我 咧？系啊系啊， 系因为咧，即系网上面咧，即系有啲文章咧，都有讲紧咧，即系两代之间咧，嗰啲教育下一代咧，都有啲冲突嘅咁啊。譬如当你阿 B 啊仲细嘅时候咧，歪翻大下，谂翻起回想下阿仔阿女细个嘅时候，咪成日或者 B B 喊咧，就B B 喊咧，啲家长扑到佢，哇！听到咧即刻耳仔即刻去抱佢噶嘛， 系啊， 嗱好多时啲家长都话啦，即系啲长辈就话，咪由佢喊下咯 ，B B 仔唔喊咧个肺唔够大啊，即系咧，即系开唔到佢嘅声啊，回唔到佢嘅气嘅，由佢喊啊，使乜第一时间抱佢？ 唔系，第一阵时，而家我见到系调翻转噶，有啲朋友咧就屋企嗰啲四大长老 ，B B 一喊即刻抢住抱住个 B B 喊下去，喊下去，喊下去， 跟住反而个妈咪就话唔好抱啦， 系啦，即系可能年轻嘅一代 喊啊佢啊，你话 即系喊啊佢，我要抱住佢啊咁样咯，四大长老抢住去抱，反而咧啲爸爸妈妈。 下佢，抱下佢系嘛 ？B B 喊 ，B B 喊，所以就要抱下佢， 系啦，就要抱下佢，氹下佢，系啦。 佢喊啊，佢喊咩咧？佢喊紧噶 啦，佢喊啊，佢喊啊，佢快啲抱翻佢啦。 系啦，咁但系咧， 老人家开始中啲小朋友啦，而家反而系啲后生嗰代妈咪咧就话唔准中咁 啊。系啊，俾佢独立啲咁。 永远都会有呢啲唔同嘅拗叫噶。 哦，有啊有啊，因为咧而家新一代啲即系年轻妈妈咧叫做咁样咧，佢就会攞翻而家咧佢睇好多好多唔同嗰啲书噶嘛。咁佢就会拿住呢本书啊，嗱人哋呢度报告话，1950年啊，嗰日本细蚊仔啊，一同一喊咧就即刻抱去安抚下佢，俾佢咁嘅安全感。跟住咧冲突咧就会喺呢度开始有啊。咁而家咧话即系佢话有啲咧，佢话叫啲长辈，佢话嗱你个肚都知嘅咧，你个肚可以凑大好多僆仔啊，好多仔女，但系而家个肚咧又唔同噶啦，咁叫佢哋大家要互相迁就嘅抱 B B 系啦，咁譬如嗰个叫做奶粉，你喂人奶定系喂奶粉噶？ 两样都有，开头都有啊，系啊，都系喂人奶嘅，之后就开始喂奶粉咯，因为翻工要做嘢啦嘛。 系啦，有啲长辈咧，佢唔知点解，佢话咧有啲长辈话喂咩奶，唔系喂咩人奶，即系呢奶好叻咩？梗系喂奶粉噶啦嘛，咁样就我个心抱。我点解会喂奶粉？因为咧，佢话佢哋嗰年代咧，嗰个妈妈就营养都唔系几够， 系啊， 咁啊，即系奶水不足。咁所以咧，就嗰时咧都唔建议咧，叫做即系嗰年代咧，讲紧咸丰年咧嗰啲啦。咁即系妈妈奶水不足咧，就突然间即系讲出奶粉嘅时候咧，咁第一时间叫话喂奶粉好啊，奶粉可以令到你 B B 成长啊，快高长大，多啲营养。咁，跟住但系而家嗰啲咧，妈妈就系话啦，喂，政府都不停宣传你喂人奶啦，点解用你翻个用翻你个肚啊？咁， 同埋而家就计话呢啲小朋友 B B 咧，六个月之前又冇俾佢饮水噶嘛， 系 以前唔会嘛，我哋嗰阵时系好出世个好细个已经饮水噶啦嘛，而家都话唔俾噶啦， 系、嗯啊，我又听到呢、這、一个， 系啊，所以呢啲嘢又有拗叫啦，有阵时咧而家饮嗰啲咩中药嗰啲沟喺啲奶嗰度咧， 开奶茶嗰啲咁样， 又有拗叫，好多其实呢啲好细微细眼就系两代唔同嘅时候咧，凑仔个唔同咧就有呢啲拗。 阿自己阿妈好少少啊，认真 都未必噶。通常我哋成日都话噶，同阿妈咧，自己个阿妈永远系抗衡得最紧要噶嘛。 就系、是、话自己阿妈好少少，你可以嚼佢嘛。但系人哋阿妈就唔可以啦嘛，你明唔明啊？嗰啲奶奶咧，佢就总有佢自己老一套噶。咁、但系咧，好多时咧就搞到啲新抱咧就扎扎生下咁跳。即系， 咁有冇解决嘅方法？ 系啦，有咩解决方法？系啦， 如果有解决方法咧，可以留翻我哋星期三咧，我哋风中外界可以提出。 原来咁样噶 ，OK， 系啊，可以关爱下噶。好啦，嗱，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咁啊，今日多谢嘉嘉咧，系帮助我哋咧，系同我一齐做节目啦。 唔好客气，多谢田，多谢 总 ，Thank you， 有机会我哋再见噶咯。 好 ，Thank you， 嘉嘉，拜拜。